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症状非常轻微，正是在家隔离工作。他最后一次与总统拜登接触的日子是在上个星期三，场合是退役将领的葬礼上。米利在同拜登见面前后多日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其余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委员亦都未有人确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朝清凉，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8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27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7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66蚊，升4毫；众安在线31.75元，升2.5元。美团224.4，升7.8；快手88.95，升1.8；阿里巴巴130.1，升1.6；盈富基金24.46，升1.2；恒生中国企业86.54，升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英镑10.639，瑞士法郎8.529，澳元5.627，加元6.237，新西兰元5.301。欧元8.897，每百日元对港元6.8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34。日经平均指数报28,576点，升243点。港金报16,91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62美元，卖出1,82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咁讲翻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咯。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启福道桥底。七贤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就慢车，龙尾在环宇海湾。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左转去洋屋道挤塞，车龙排到去全清交汇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另外食安仔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用李一鸣帮他做的假参展证顺利进入展会，而且还被他找到加拿大的参展商杰克同他谈服装的订单，希望可以借此作为跳板顺利进入北美市场。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 打

系咪好耐冇听呢只歌咧？咁啊，来自 ABBA 嘅一首歌，Aston Manana 咧。咁啊，另外有 Amina 咧，即系筷子姊妹花嘅其中一位啦。 系 另外一个系边个啊？马小马 先 生， 仙杜拉， 冇错啦。啊，仙杜拉姐姐加 Amina 啦。咁啊，有位朋友咧几次啦，佢话：哎呀，我真系好想听 remix 啊！咁所以今朝早咧就 mix 咗呢一首歌曲。 几好喎， 系咪？ 佢哋知道早餐食咩早餐噶？你又煮俾佢食咁 啊， 真系好食俾大家。 希望大家都每天 可以提出要求噶。 你可以噶， 唔止噶啦，之前都有几个 request 过噶。 系啊，你唔知嘅咩？系啊，我哋做咗好多嘢，其实佢都唔知嘅。 系啊，啲人话咧，下一只咧想听呢个马小强 mix with 呢一个张国荣啦，跟住 mix with Michael Jackson 啦， 同埋钟心明菜， 钟心明 系啦，同埋冲田圣子嘅， 同埋呢一个，同埋呢一个安全地带咁 样。系啊， 好嘛， 我谂下先，谂下先。 吓，你唔使谂啦，你连心痛的感觉都唔知系乜嘢咁样。 喂，讲真，我真系唔知。我真系唔知道，但系我第一次听，好好听。 其实对于你嚟讲，应该几开心啊！吓，所有嘅旧歌对于佢嚟讲都系新歌。 其实咧， 冇听 佢琴日咧，如果大家有听咧，呢个渣天芳咧，佢写咗个 gag 就呃人嘅，搵支水游水就话好贵，咁人哋就话吓咁贵。嗱呢只饮品咪水咪叫 心痛 的 感 觉，佢补嘅咁写。咁 Otten 咧就好叻啦，帮佢整一只心痛的感觉。哇，原来真系只歌叫心痛的感觉噶。 系啊，人哋就以为佢咧系根本就知道有一首咁样嘅歌，所以嚟帮佢 mix 有咁样嘅歌落。 真 所以呢一个都系一个真系狗撞命， 所以咪二打六咯，所以我升上二打五咯，做乜嘢？ 好啦好啦，希望大家都改善，继续做得更加好啦。 梗系啦 ，OK。今 日 礼拜五犀利啊，我想预告一下咧，嗱咁啊， 有咩好嘢？ 因为咧我已经唔再唱强歌啦吓，咁我会转去另一方向。但系 放心， 阿 Sarah 咧就会接棒啦。 系啊，你一摆低我就即刻拎起啦， 一摆都拎起啦。 梗系啦，仲系热辣辣嘅， 热辣辣，滚香热辣，我想滚香热辣。咁嗰支棒咧热辣辣嘅， 一翻落去 辣手嘅， 即系撇落啲水度去炸一啫。 冇错，梗系啦。 咁你期望今日礼拜咧？ 其实我每个礼拜就喺度期望你摆低嗰支棒，我就执起佢。 好，咁啊睇下阿Joy点样去创作阿强哥啦。 梗系要啦。 咁至于阿强哥自己又唱咩，我就唔问啦。 真系唔知， 真系唔知啦，交俾佢自己决定。 佢从来都冇谂过，就系啲表演嘅，基本上系唔能够可以出到街噶嘛。 即系着 bling bling T 恤，佢冇谂过睇唔到。吹口琴冇谂过。戴口罩系啊，咁 其实我的病系咪真的好严重咧？ 你而家先知道自己有病啊？但唔紧要，我哋唔会放弃你 嘅。但系咧，我琴日咧又摆咗阿强哥以前咧啲成名作啦，喺某电视台。系啊， 有乜成名作啊？ 喂，啲人咧就好笑噶，啊，原来咧我仲懒同情佢平时俾阿 Michael 同阿 Joy 咧踩 面， 原来佢好中意噶噃。 系啊，其实佢系 你睇下大只兵打到佢咁样，一拳完打落佢好开心咁样样，系啊，即系咁咯。 其实大家点解会听唔出嘅咧？嗬，我哋每日 bully 佢嘅话，其实实际上系令到佢好开心，因为其实有一种病叫做鼻弱，鼻弱 狂， 根 本就系咁好多综合症。 我哋曾经有对你好过噶， 佢唔惯啊嘛， 但系佢同佢讲咗你嘅两个今日。 唔好咁 對 我， 係 啊，我 唔慣啊！你唔好咁啊！ 跟住 有講過， 我都唔知點做。你連咁樣自己講過，你都唔記得啊？ 記得。 咁你我諗不如 同你 講下小 姐 姐， 你哋都唔覺得好笑？我係擔心你，你真係已經病入膏肓啦。 喂啊， 係我真係盲衝咯， 就嚟農曆新年啦。今日咧，我喺網上咧，我睇到一個女仔話，咁我就諗啊，其實咧有啲嘢咧真係可以話，點解我提農曆新年咧？我覺得新年咧係可以有啲新嘅計劃啦， 係啊， 新嘅願望啊，新嘅諗法啦。啊，我覺得呢個女仔嘅諗法咧，以一個十六歲嘅女仔嚟講咧，都幾叻嚇。咁其實咧，佢開咗間書店，咁又唔係幫我宣傳 啦，我唔会讲边度啦。不过就喺新闻度睇到，就系呢个女仔咧，因为自己中意睇书，咁后来佢就发觉，咦，好多旧书咧，因为嗰啲朋友啊、同学仔冇用啦。其实你发唔发觉书呢样嘢好矛盾嘅嗱？你买咧就好贵，你睇完啦，又或者一本书，譬如细路仔书籍咁啦，咁个细路仔大咗啦，我自己屋企都系堆咗喺度， 嗰啲儿童嗰啲书籍， 新速速你抌，你觉得？好 好浪费， 好折堕，我唔想用呢个 term， 真系好折堕。 咁系啊嘛，你一定系觉得折堕，你先至会摆喺度嘅啫。 同埋嗰啲儿童书特别贵， 但系你系唔会再睇，嗰啲印刷好靓啊嘛， 又黑 cover 又过胶又呢样嗰样。 纸啊，有时有啲你有冇见过？ 难睇 啊，系啊， 睇书啊， 一揭嘅话可能 系 有 成 座 书 啊。 我就 系 想 讲 嗰啲，咁咧佢就见到佢哋咁嘅情况，佢就开咗网上书店。嗰女仔十六岁啫喎，网 上书店、实体书店系嘛？ 后来咧，网上佢将喺网上书店赚到嘅嗰啲叫做利润啊， 就经营一间实 开一 间 实 体 书店。咁后来咧就好多人知道之后咧就嚟做义工啊，唔系想做啲赚钱嘅工作。哎呀， 总之你想嚟帮下呢一个细路女。 我睇完我都想将我屋企啲书拎去俾 攞去啦。但系个英文书店 都 我 嗰 屋企就英文书嚟噶， 你英文书就得啦。 细路仔 都系 英文故事 书 嗰啲 啊， 系啊系啊， 同埋嗰啲 comics 啊，我好中意睇嘅。以前有冇睇过 Mad 啊？ 有 ，Mad 咧就将电影故事将佢变咗做 gap， 好好睇啊，好好睇啊，系啊， 咁咯，即系我觉得有时咧有啲嘢就，当然啦，香港咁贵租金啦，我唔知佢维持到几耐啦吓，但系无论如何就佢真系做到啦啊，咁所以我鼓励马老师，你如果买咗波鞋跑，你如果买哑铃举。吓、啊，你睇人哋十六岁啊，佢觉得呢、這个可以系一种帮到人，因为咧佢好多，仲有你拎书去捐俾佢咧，佢唔系就咁攞咗嚟噶，佢而家每本俾$2嚟，咁你话喂$2我嚟做咩咁？但系冇噶，即系第一佢又唔系真系赚到钱， 佢俾翻你， 俾翻$2， 系咪？俾翻 佢，你俾10本书佢，咁咪$20咯， 系 啦，即系佢叫$2俾翻你， 我都觉得咁样咧系好啲嘅，因为你个感觉上觉得咧就系佢话其实系希望可以俾一啲二手书嘅第二次生命， 系啊， 其实你系要每一样嘢嘅话，佢都有一个价钱咧，你先至会觉得嗰样嘢原来都仲系有价值嘅。点解我会咁讲咧？就系我试过。有一段時間，因為我搬屋，曾經何時咧，我真係好癲嘅，成日買書啦，跟住最全盛時期嘅時候睇，但係有啲係真係睇唔落去嘅，你都唔係冇試過啦，你成日會同自己講就係睇下啲文學名著啦，哇！買嗰啲即係大本一大本嗰啲什麼咩《紅樓夢》啊、莊子啊、老子嗰啲，你都唔識，就成日同自己講就我總有一日我會睇得明嘅。 擺到你覺得個人嘅書卷味， 係啊， 一嚟啦，二嚟嘅就係因為你成套咧，你又唔會話即係有啲嘅你掹走佢或者可能俾咗人，你唔會嘅。咁所以咧就我全盛時期，我係試過就喺間屋嗰度咧係有兩個大嘅書架咧，係全部擠到滿一滿，唔止淨係話係前邊喎，後邊都係。即系两个大嘅书架嘅话，系有四层都系书， 但 系 只系 咪好过分咧？唔系摆，我都有睇， 都有睇嘅。 因为有啲嘅就系话，总之嘅就系睇唔落去嘅，我又摆翻上去，如此类推，你咪越积越多啦。咁跟住咧，我就有一日要搬啦。我要搬嘅时候，我都唔知点算。咁我唯有一样嘢就系你唔好拣啦。你拣嘅话咧，你又到最后尾嘅时候，你都系筛选唔到嘅，啱唔啱？我就将佢咧全部咧就拎出嚟嘅话咧，就扎扎扎扎埋之后嘅咧，就叫出边嗰啲收垃圾嘅嗰啲姐姐去收。佢哋不知几开心。 哦，但佢哋可以点用？ 我有谂过就将佢去捐俾呢一个嘅图书馆嘅，但系因为你实在太多啦，你好可能嘅就系每一次你只系搬得一两个红白蓝胶袋，你已经觉得好攰、 好 辛苦啦。 你算， 而且嘅就佢哋唔会嚟收，只可以你自己拎嚟佢。咁所以我试过一两次来回之后嘅话，我就觉得哇好辛苦，算啦，我俾人收咗就算啦。到最后尾嘅时候嘅，你会发觉嘅就哇，佢成沓成沓咁样拎佢就你错，你讲得啱，佢当系废纸咁样啦，就去卖俾人去回收铺啦。 啊、 我就是得到呢四个字啦，我就觉得佢就系话文字何价咧，文学何价咧，里面所有个人嘅咧，你话即系好多啲作家嗰啲名全部飘晒出嚟，但系原来佢就系一毫子都唔值咯。 咁其实你可以 摆咗喺呢度咁耐，到最后咩就俾人哋当系 拎 去 啲飘书会啊，即系有啲咧交换书本。我试过以前住咗个屋苑咧，佢耐唔耐有啲咁嘅会嘅，佢又喺呢个嗰、那个叫做康乐中心啊，即系咪有啲康乐中心嘅，佢摆张长台，咁啊有出张通告嗱，各位住客，总之咧嗰日咧。在我们这个会所的康乐中心这一度呢就你自己可以拿书走。 登記。 我完全明白你講過嘅嘢，我所有嘅嘢嘅話，其實我都有諗過。你講就好容易，但係當你真真正正要將嗰啲書要拎去嗰啲地方，因為我住嘅地方唔係話落樓下就有啲咩社區中心，或者係有啲乜嘢嘅地方，你一定係要專程地去將呢件事咧去完成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個完成度嘅時候係好低咯。 不過咧，我今日咧從呢個女仔即係開一間實體書店咧，佢真係租咗個位樓上鋪咁樣賣書啦。我諗起咧，人哋話外國啲細路仔咧會將佢屋企唔玩嘅咧換佢哋新嗰啲咧擺花園咧做一個小小嘅賣物會， 啊、 我覺得嗰啲 ideas 幾得意嗬。 係啊，呢、這個咧我覺得咧啲小朋友咧又會珍惜嗰啲玩具，亦都會學識同人哋分享，因為啲細路仔咧 有啲真係唔玩噶啦。 係啊，點都唔肯攞出嚟㗎。其實我覺得呢樣真係幾好嘅，你令到嗰個玩具再有生命。 但我覺得問題係在於你講緊呢一啲即係 garage 喺嗰個車庫嗰度，你開咗去每逢禮拜同埋禮拜六日係咪將自己唔要嗰啲走去賣？但你又要諗下就有咁嘅環境先得喎。 係冇錯， 佢至少要有一個咁樣嘅車房，車房可以將你啲唔要嘅嘢捉積埋喺嗰度，人跟住你就揾一個禮拜六日嘅就哇天氣好好嘅時候，跟住自己整啲 lemon 嚟走去賣㗎嘛。係 啊係啊， 咁外國啲細路嘅梗係咁樣。 當係一種新嚟嘅遊戲咁樣。 香港邊度得啫？ 香港我唯有自己搬落街邊 抌啦， 街邊嗰度擺。 香港 係好係好嘥。 其實而家有啲二手嘅喺 Facebook 有啲二手嘅網站啦，即係買賣啦。另外咧就我自己住嗰個地方咧。即係譬如叫 ABC 屋苑咁先算啦，呢、這個屋苑自己咧都有一個 Facebook 啦，咁佢經常咧會有啲人話：，我咧有嚿乜嘢唔使錢嘅，我住邊座，即係咁咯。咁你嚟攞啦。咁我見過有一個咧，即係騎馬機嚟噶， 騎馬機、啊， 你知唔知咩叫騎馬機先？ 即係有一段時間都好興下， 好興下 噶 嘛， 好貴下噶，都幾無聊噶， 佢唔收錢 嘛。你騎上去咁樣騎嘅話咧，聲稱係可以減肚腩嘅，其實你可以買嚟俾佢啊，我覺得。佢买埋啲嘢嘅话，到最后都系唔用噶啦，马骑马咯， 马骑马 系啊，系马电动马。 我成日认住咧，如果你唔识就咧，会扭亲嘅，会唔会咧？我冇玩过啊， 你唔使谂咁多嘅，唔需要啦吓。如果佢真系要谂咁多嘅话，你应该门都唔好出咯。 咁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好嘅，即系有啲人咧，佢唔要啦，咁佢净系送，咁送咧就会多啲人会愿意承接嘅。 嗱，我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咧，我喺网上面咧，我见过就系有一个嘅 vlogger， 其实咧佢就系好正嘅，佢住喺我记得系好似系。瑞典呢啲咁嘅地方，亦都系有譬如可能系啲互助嘅地方啦。佢哋系每一层楼都有一间房，嗰间房里面所摆嘅嘢嘅话咧，系任攞嘅。即系你可能系你自己有一啲嘢你唔要嘅、书也好，或者系衫也好，当然你洗干净佢啦，你就摆喺个架嗰度嘅话咧，你就可以去嗰度嘅话，你就可以攞噶啦。唔需要问噶。你就喺嗰度嘅就大家以物易物咯， 系、 啊，我都真系几好啊，系咪几好啊？你咪方便好多嘛？ 因为其实两个好处咧，第一嗰样嘢可以载人用，第二你拎走咗，你屋企多啲地方。即係咁樣， 係啊， 香港真係地方小啊嘛，咁你壓住啲嘢，譬如你咁多書咁樣，你擺喺度你又唔睇，或者睇唔曬，咁唔知點算，係咪先？ 我只係會覺得，我咁相信好多人都係有心係想做一啲環保嘅嘢嘅，即係例如啲嘢可以俾人哋回收，或者你自己冇用嘅嘢可以俾人哋攞走。但係問題我係會覺得咧，就係唔知點解呢啲咁嘅渠道總係你需要一啲 effort 咯，即係你需要一啲力量、有啲能力，你先至可以去到。咁就好似個誘因唔係咁大， 都 係 嘅，都係嘅， 我唔知系咪会唔会你哋住喺啲屋苑嗰度可能会比较好 方便啲， 但系嗰啲偏远嘅地方，我觉得有时真系好辛苦啊。 系嘅，不过咧有时我试过咧有个小吉他，即系你嗰时话想学嗰啲咧细个啲吉他咧， 乌克丽丽， 因为我真系唔玩啊咁样样，咁就后来咧我就放上网话边个要啊送啦咁样，有个人搬嚟登记咗嘅，大概你可唔可以送嚟我屋企啊？ 系咯， 咁我就对唔住， 对啊， 我冇呢个事，我仲要送埋上，我就 系啦， 我就唔去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小提琴，因為咧小提琴分 size 嘅，細細個小朋友拉細小提琴啦，跟住再大啲，咁於是我啲小朋友大咗啦，咁有兩個細嗰啲小提琴咧冇用啦，咁樣係啦，送俾人啦，嗰個人攞咗咁兩個禮拜唔夠，一個禮拜到啦， 拎翻俾你啊？ 係啊，佢我仔、我仔都係冇興趣，咁唔出奇㗎， 點解你要俾翻人啊？咁你咪俾第二個咯？ 唔知啊，可能佢覺得我俾佢，佢唔要咪俾翻我咯。咁而家又翻翻我度啦，咁如果 又翻喺你度， 係啊，我仲擺咗喺度一個細細地嘅小提琴。 我都記得我曾經有講過。其实所有嘅嘢咧，你想愿意无偿咁样去俾人嘅话咧，都系有好多呢啲咁嘅关注组嘅。我都有讲过啦，就是、我有两棵勒杜鹃，就是、因为咁样嘅话，系啦，我屋企嗰个另外一半上咗个网度啊嘛，一阵间就有人过嚟抬啦。其实我觉得系一件好好嘅事嚟嘅，但就真系啦，正如你所讲嘅，就系唔好 expect 要我送出去嗰啲嘢嘅话，我仲要送去你屋企俾你咯。即系最好你自己安排一下个交通，或者你自己过嚟车嘅话，咁就会舒服好多。 嗱，临年尾咧，最多人唔要嘅。就是啲按摩椅啦， 系咩？ 我有个朋友按摩椅啊，系啊， 几临年尾先唔要？ 点解啊？因为佢换新嘅。 系 啊，我有个朋友，佢专系维修啲按摩椅嘅，亦都送，亦都收嘅。咁佢话咧，逢去到年尾咧，其实啲按摩椅咧好多系新壳壳，几乎系未用过嘅。咁佢又有啲咧，佢再包装一下，佢有啲就送去啲老人院嗰度。 送老人院好 啲， 系啊，系啊。咁基本上嗰啲人咧买翻去咧系沉迷，譬如话两万三万，诶唔买啦，我日日按日日按，一定会回本噶啦。结果最后都系可能都系十至八次，然后咧嫌佢压定，佢话 不过真系谂清楚， 系啊， 我见好多人屋企，我屋企好多朋友啊都有按摩椅，但系你见到佢到最后尾，其实佢都系摆咗喺侧边嘅， 系啊， 但系因为买翻嚟嗰时好贵，所以佢每一次都唔舍得抌， 系啊，又话 但系其实佢系唔用嘅， 系啊， 咁 点解要买咧？嗬？ 唔係，因為嗰三分鐘係啊，你去試嘅時候，你梗係覺得好正㗎。 舒服 啊， 加埋 嗰 啲 sales， 但係之後你係唔會用的。係 啊，所以我朋友佢亦都好高興嘅。佢話咧，每一次咧，佢如果收到翻嚟咧，可以送嗰啲老人院咧，見到老人家 好開心 坐喺度咧，佢又會好開心，又會教佢哋用。我覺得呢樣 真 係 好啦， 真係唔錯。 咁呢個新年咧，盡量令啲物件咧多啲新生命嚇。係 啦， 好，十二就九分啦，十八度氣温，相對濕度81%，好啱喎，18.81嚇。今日咧多雲啦，早上兩陣雨，小佬好開心啊！佢不如財神揾佢辦啦，今年。新年佢少咗几日财神，OK， 翻嚟我哋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谈及本港最新疫情，她表示当局担心两个群组在社区的传播风险，第一个群组涉及海景私丽酒店，一名确诊女患者似乎在酒店内受到感染，传播力很强，已经有九人初步确诊。林郑月娥话：另一个群组是铜锣湾宠物店的店员确诊，他感染 Delta 病毒，担心两种变异病毒株在本港社区传播的风险。由于涉及动物，有关宠物店在港九有十多间分店。昨日当局已经进行大量工作，希望稍后食物及卫生局和渔护署交代过去一日就宠物店的最新调查情况。 最新今朝我都收到回报，我们现在担心两个群组的在香港的社区的传播。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酒店，就一位返港的女士呢，看来可能在酒店里面感染得到，但是个传播力都很强的。另一个呢就是这间宠物店，一个售货员，在铜锣湾的宠物店是售货员是确诊。我刚才讲的酒店个案呢都是 Omicron， 但是这个宠物店售货员的感染病毒株呢是 Delta 来的。所以就更加担心呢，同时间在香港呢可能两只的变异病毒株呢都是有传播的风险。咁呢個寵物店嘅風險咧，就係因為佢涉及係動物。咁而且據我哋所知咧，同一個嘅鋪頭咧，佢係有全港九有多達十幾間呢啲分店嘅。咁所以昨天已經做咗大量嘅工作，有關於動物嗰方面。咁而家睇嚟咧係有擔心嘅。咁所以今日稍後咧，我都希望我哋爭取早啲時間咧，就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聯同漁農自然護理處處長要同大家交代，在過去一日就住寵物店的調查有什麼最新的發現，等到市民可以提高警覺。 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雄說，銅鑼灣寵物店女職員感染變種新冠病毒 Delta 的源頭不明，相信受到輸入個案感染是其中一個可能，在社會的傳播風險有幾大，就要看未來幾日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是不是有受感染。蕭傑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如果從人傳人方面沒有頭緒，另一個研究方向是看會不會是動物傳人，因為寵物店出售倉鼠，而倉鼠是會受到感染。另外，對於一名巴基斯坦女子從隔離酒店返回社會之後確診 Omicron， 蕭傑雄話：佢一人已經感染九人，但係係唔係傳染力更高，仍然有待研究。 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不反对为5至11岁儿童接种科兴疫苗和接种成人三分一剂量的伏必泰疫苗。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认为为儿童接种三分一剂量的成人伏必泰疫苗是可行，本港现时接种新冠疫苗人口不算高，今次属于特事特办。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儿童接种伏必泰安全，英国建议儿童首针与第二针相隔8个星期，本港的委员会建议隔12个星期是更安全，可以减低出现心肌炎的机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朝清凉，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18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39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3点，升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4跌1.2，美团222.2升5.6。众安在线30.95升1.7，盈富基金24.46升1.2，快手88.9升1.75，阿里巴巴130元升1.5，恒生中国企业86.62升8.2，小米集团18.96升4.6，汇丰控股54.85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1，日元114.57，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人民幣6.342，英鎊對美元1.366，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681。日經平均指數報28,574點，升240點。港金報16,9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85美元，卖出1,822.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呢一段嘅呈祥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茶果岭道这一段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汇景花园；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常宜道对出。在新界方面，荃湾的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这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葵福路，近住顺兴中心；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转翻过去洋屋道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海滨花园。在封路方面，马料水的创新路因为有渠务工程，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一期的慢线还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喂，听。 听日放工之后咧，不如一齐去打羽毛球啊！ 哇，放工都好攰噶咯，仲去打波？唔啦， 我发觉你完全冇运动嘅习惯，咁好唔健康噶。 哇，我咁 fit 啊，身上一啲多余嘅脂肪都冇啊，唔使专登去做运动嘅。 恒常运动唔只系为咗 keep fit 噶，仲可以预防多种疾病。你要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里面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系讲如何建立运动习惯啊！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人咧快乐咧，其中一样嘢就系感恩，同埋系知足吓，即系自己拥有嘅东西咧，系应该懂得咧去欣赏啦，同埋系多谢上天赐俾佢呢一样嘢嘅。咁所以咧，收到一位朋友喺网上嘅信息咧，我都系好开心、好感动嘅，因为佢写得咧好温馨嘅窝心啊，一个男士吓。咁呢位男士咧，佢就话咧，听日1月18号，即系今日啦， 即系今 日，因为琴日 send 俾我噶嘛，就 系 呢位男士咧，系 Suki。啊，对唔住，系佢叫 Suki， 系 Suki， 佢系 Suki 啦，佢太太叫 Wendy 啊 ，Suki and Wendy 七周年结婚纪念，七周年咧人哋话七年之痒啊，咁但系咧呢位男士咧佢就话咧，我想点啊，将我有嘅夕阳醉了送俾太太，多谢佢嘅爱护支持，多谢佢生咗两个可爱嘅宝宝啊，娶到阿 Wendy 系我人生中最正确嘅决定，哇，呢啲说话真系男人学翻几句啊，知唔知啊，马小强袋一袋啊， 念多噶， 塞喺你嘅袋啊，攞唔攞？娶咗你系我一生中最大 嘅，你讲唔讲噶？ 最好。最正確的決定， 你講唔講？ 我真係， 我真係覺得你係唔會甜言蜜語嘅。 你從來冇咩理由最初認識你，你 我其實會講呢啲嘅， 即係識到你我就好開心啊！ 最講得多就係你啦，你今日幾靚 咯 ？OK， 係 啊， 冇理由你係編劇嚟㗎，你一定講得出嗰啲我好攰啊！點解啊？我腦成日喺度諗你，跑嚟跑去個腦，哎呀真係好攰。即係你會講呢啲 嘅，有冇啲？你可唔可以停一陣？你可唔可以停一陣？咩事啊？你喺我個腦度不斷咁行嚟行去，不斷咁跑嚟跑去。 你一定識講呢啲 好辛苦， 呢啲廢噏嘅求情，唔係求情，追女仔嘅説話㗎。你應該讀好多呢啲。 我好踏实嘅，我唔会 踏实。佢度啫， 最 讲 我都 话 最花巧，最花巧就系做咗一本书俾佢咯。 哇，几时嘅事啊？ 卅几年前， 但系啱啱识佢嘅时候。 系啊，因为嗰时 咩书啊？ 有少少大 家蓝皮书啊， 唔系有少少大家利是。 点解啊？ 佢一爱佢就输咯，大佬系咪先？ 你落大 呢 啲咪嘢？系啊，嗰时 系咩嚟噶？ 有个剧本嘅叫做《爱的故事》。 我记得好似讲 嗰时，《爱 的故事》就系你同佢两个之间嘅爱情故事啊。 唔系，系又系帮港台写嘅一啲故事，于是我将佢 modify， 然后就揾嗰阵时仲喺广告公司做嘅，就叫一个搞设计嘅同事帮我整一个好靓嘅封面，摆埋即 系都几好，我呢条叫 OK， 有啲心思， 好靓嘅，同埋啱啱开始冇几耐，咁佢几开心，我就将我啲主角名咧就转晒我同佢，然后。中间又加啲 个样咧，如果用嗰个男主角个样，会唔会好睇啲少少咧？即系 个男主角系边 个问题。 男主角是边个啊？ 当年唔记得咯，都系啲广播剧嚟嘅啫。同埋最，我觉得最成功咧就系一本书啦。那个封底咧，我做咗一个拉页揭出嚟嘅。 你哋两个之间 拉啲咩出嚟？ 拉啲咩？ 拉啲 你 拉 啲 咩？ 嗰啲拉咩？拉丝， 我以为拉条死丝， 拉条死丝咪你咯。 我认真问你嘅，你答我拉啲咩出嚟？拉 唔到 咩？一幅画嚟嘅，然后有啲文字喺度咁上下啦。 咩画先得？ 我唔记得啦，可能系一啲风景画，然后有啲爱情嗰啲懒靓嗰啲诗啊字啊咁样样。系几靓嘅，我自己都觉得好靓。 俾高分呢一个构想，如果真系靓嘅话，只要唔好用你嘅样就得。 有冇俾翻钱你个同事啊？ 系咯， 喂，人哋话晒都真系帮你 设计 咗整本咁嘅书， 因为我好多嘢俾佢做嗰时， 即系喺你 又系咁样，强 权之下嗱，想要继续接我啲 show， 系啊，冇错 啊。帮我整翻个咁样， 你帮我搞完呢一本蓝皮书之后， 大部嘢俾你做。 原来你哋两个都咁中意利用呢啲咁嘅嘢噶， 唔系系你啫嘛， 我 dirty 啊，唔系啊，因为系你啊， 好啦好啦， 系啊，你一定会咁做啦。 呢个歌咧就系阿 Suki 送俾太太 Wendy， 好啊，希望我哋继续有好多个七年， 继续愉快吓，亦都系两个可爱嘅宝宝，一家人咧开心心，听住风骚快人过个开心嘅农历新年，好嘛？ 好羡慕你啊！ 羡慕啊！呢、這个农历新年咧好啊，希望大家都咧身体健康，第一个任务。今日我哋爱护系列同新年都有啲关 系。冇错，今日我哋要讲下嘅就系话，你最喜欢食嘅贺年食品，又或者系贺年嘅菜式，究竟系啲乜嘢咧？ 哇，好多、啊！ 请留言，我哋好想知道啊，好肚饿啊！ 夕阳醉了，落霞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心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这样别让我分心好吗？这样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下情深故事更动。这缘分，接近这样，别让我 好吗？这样浪漫可惜放任，红红伴着走过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 李丽若瑶，我想问你咧，腺黄病咧会唔会传染噶？我惊我传染咗马老师个腺黄病啊！因为咧，我先咧喺我哋个 Facebook 话今日爱好系列咧就系最中意食嘅贺年食品。有个朋友问你意思系咪话讨论区啊咁样？我心谂系，今日应该讨论区唔系爱好系列咁样。 其实你有冇谂过你嘅腺黄病系由你传染俾佢噶？不如咁，你哋两个一齐睇医生啊！二人同行，一人介绍。我介绍一个好嘅医生俾你哋，好唔好？ 有人有啲我想讲俾你听啊。上个礼拜四咧，咪你咪冇翻工嘅。有人 边个啊？ 有人啊，唔知点解咧？佢话准备对时啦。我同阿欣欣望住，仲有两分钟啊，对咩事？呢个第一。 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系知嘅。有人话俾我听，佢话你冇翻工咧。 跟住第二， 佢话咧你直头完全成个人咧甩晒 性 啊！ 仲有第二样嘢咧，突然间十一点。突然听到突突突突突突唱歌，唔系风骚食堂 咁快出嚟，点解啊？ 系啊， 佢明明系三个钟噶嘛。 系啊，咁我就我欣欣就呆望啦。 肚饿啊！ 我唔知啊。 你哋两个唔敢出声嘅咩？ 梗系唔敢出声啦。 你做细嘅呢个时候就系要忍噶啦。 系啊，咁大佬话 我知啊， 开档食饭咁你点啊？ 系啊， 喂，正常， 唔系未肚饿都要食咯。 咪系咯， 即刻扮肚饿。我 已经 book 咗 Doctor Chan 嘅啦，佢会帮我检查我各方面嘅能力。 其实你应该要 book Doctor。 网上情，老师爱你。 曾经有位同学，由于一出世听力有少少嘅缺陷，有啲耳仔听得唔系几清楚，加上佢有吐唇，样子麻麻地，所以佢经常都好冇信心。这个就是他讲出来的一个亲身经历。他说我不喜欢自己，为什么我跟人家有差别？一出世由我有认知以来，我就知道我的样子跟人家不同，同学的眼神经常令我觉得无地自容。在他们形容眼中我是怎样？就是一个有吐唇，鼻很扁，跟着讲话不清楚，牙又不齐的女仔。试过有同学专门走过来问，喂，点解你个嘴咁嘅？我都唔知点答佢，唯有话我跌倒，试过俾一块玻璃戒到咁咯。讲出嚟系一个意外，总好过话俾佢听。我一出世就系咁噶啦。由于我外形系咁样，我深信除咗我屋企人之外，冇人会爱我。唔好话爱啦，喜欢都称不上。直至有一次。学校一年一度的听力测验就举行了。听力测验就是为老师在课室里面逐个同学叫出去。然后老师就在他耳边讲一些东西。首先他揞住右耳用左耳听，再揞住另一只用另一只听。我不知道怎么办，其实这个老师不知道我有这个听力的问题，所以我一路都不出去住。最后等到最后一个了，不可以不出了。老师会讲些什么呢？可能他会讲今天天气几好，或者今天星期几这些吧。我将自己听不清楚的那只耳仔对着老师，炸弹揞住另一只耳仔。其实我是没揞到的，我怕他知道我听得不好，那就闭。跟住我等了，看老师讲什么先。老师讲了八个字，他说老师爱你，你爱我吗？我完全没想过他会讲这个字。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又开心，但是开心之中又很感动，我突然之间喊了出来了。从来没人跟我讲过爱你，你爱我吗这句说话。由那时开始，我相信 无论我外形是怎样，在这个世界是会有人关心我和爱我的。那次之后，我对自己的自信心开始增加，不会再觉得自己是没人喜欢没人喜欢的一个人。 最喜欢嘅新年食品咧，除咗即系嗰啲叫做发财好事啊，即系一碟碟煮出嚟之外咧、有啲农历年食嘅零食啊，或者啲贺年食品都可以包括在内嘅。咁好多嘢咧，我发觉咧，其实都有啲叫做回忆中的味道啊。譬如话 Alan 咧，佢话咧，哎呀，我最中意食奶奶做啊，佢唔系话普通萝卜糕，佢系奶奶做嘅萝卜糕，永远怀念嘅味道啊。 系啊，其实怀念个人啊。 系啊， 冇错， 就得佢先煮到嘅咋。诶，我哋今朝早先倾过呢个问题啊，嗬。 我讲紧就系嗰个汤圆，咸汤圆， 咸汤圆，冇错， 真系超级无敌正。 系啊，你屋企做噶，同埋我屋企做，原来又有分别。 冇错，嗱，我今年试下哎呀皇太后再做一次先， 马伯母嘛， 认低佢。 不如咁样啊，你可唔可以叫马伯母整啲嘢俾我哋食啊？ 系啊，可以啊。 系啊，你成日都喺度讲话煲啲鱼汤有几咁好饮啊，就系成日都系幻想噶咋。 其实都可能佢都系幻想噶咋。 系啊，我都系咁谂啊。 你要幻？ 其实佢冇饮过，惊幻海奇情啊。佢啲幻爱， 佢含住自己的手指骨，真系好味啊，好味啊，咁样。 唔系我唔想同你哋两个咁肤浅嘅人喺度争拗咧。 唔系你需要咪证明咯，我唔想同你争拗啊，你咪证明，你咪带嗰啲汤翻嚟咪得咯。 其实我唔需要证明，但系咧，我惊咧，我可以带啲汤翻嚟， 我惊带翻嚟咧，俾我哋之前吐口水咯。 哇，你咁样， 我冇谂过佢会咁，系我冇谂过。 我哋好差啊，你知唔知我好爱你哋？ 我知。我知道， 头先你有冇听啊？大佬、那個， 就话佢咧， 你一 个 耳 边， 你一个耳边个小强爱你，你爱小强。 好似头先系啊，你啱先读完呢、這、一个， 咪咯， 网上情，你应该咁噶嘛？ 嗱，你拎开个耳筒， 嗯， 大佬， 嗯。 我 爱 你， 唔系到你个就叫得马老师，我爱你，讲一句啫，其实收得起嘅。 我睇下佢即系今年我哎呀，佢整唔整嗰啲咸汤圆？有嘅我攞翻嚟。 咩咸噶？咸汤圆系？ 诶，阵间话你知啊。 汤圆我哋咪系甜嘅， 系 咯。但 系 其实咧，汤圆系咸噶。 哇！ 你知唔知我嗰时候系曾经同人哋讲过嘅，就话汤圆系咸嘅，就唔系，汤圆系甜嘅。 我未食过， 里面仲有馅嘅。我唔系，我屋企食嘅系咸嘅，同埋冇馅噶。 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突破70万宗，另外新增45人死亡，累计6378人死于疫情。现有重症患者数目继续回落至543人。韩联社报道，南韩防疫部门预测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或者在今个周末成为主流病毒株。当局决定实施6人限聚，以及規定餐廳、咖啡廳等在晚上9点之後停業的措施，直至下個月6号。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清涼的天氣，同時一道雲帶正是覆蓋華南。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朝早有一兩陣雨，天氣清涼，吹和緩東北風。展望聽朝清涼，星期四和星期五風勢頗大，週末期間有幾陣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54点，升135点，总成交金额50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5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7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蚊，跌1.6；美团221.4，升4.8。中安在线30.75，升1.5；盈富基金24.5，升1.6；恒生中国企业86.68，升8.8；阿里巴巴129.9，升1.4；快手88.8，升1.65；小米集团18.82，升3.2；汇丰控股54.9，跌1；中芯国际19.42，升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2，英镑10.644，瑞士法郎8.527，澳元5.628，加元6.239，新西兰元5.304，欧元8.898。每百日元对港元6.7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99。日经平均指数报28574点，升240点。港金报1691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8美元，卖出18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系咪啊？ 系啊，我第一次玩都觉得好开心。 另外 Ming Chan 咧，佢话过年啊，梗系食萝卜糕、马蹄糕、烧早啦、国仔啦、炒米饼啦、斋菜啦， 太多。 系啊，你讲晒，听唔听到？ 好爱啊！ 阿萧林话你讲晒啦， 但我赞成噶。其实你话真系要喺咁多个菜式当中，你要拣一样好中意食嘅，系 好 难噶， 好难， 系啊， 超难。 另外咧 ，Winnie 就话啦，其实咧萝卜糕真系好高票数噶。佢话我最中意食自己整嘅萝卜糕啦，因为咧其实家有家嘅好。自己整就整，自己整好好。但有時如果個人整得唔好咧，我唔記得邊個試過食嗰啲咧，好似好硬嗰啲咁咧，即係煎極都好似好實咁樣啊。 你中意煎定蒸啊？你 兩樣都中意，兩樣都中意。但我當然係煎好食啦，仲要加某一隻嘅辣椒醬。 哦，係，佢都有講嘅。 你知邊只啦？ 冇錯，有聽眾睇啊。 特別係佢 一定要嗰只嘟嘟辣椒醬， 冇錯啦， 嘟嘟辣椒醬， 嘟嘟嘟嘟。 系啦， 系咪啊？到啲辣椒酱。 家伟王家伟咧，佢就讲话。 王家伟，系你好啊，导演。 佢叫王家伟啊，系啊，家伟王，因为啲都系拼出嚟嘅啫，英文字我估系咁啦。另外 Joyce 咧就话最中意阿嫲整嘅豆沙软角，同埋姑姐整嘅斋米斋同米粉。 斋同米粉，哦，佢嘅斋 初一 再加米粉， 斋系农历年必食噶，其实 系啊，初一咯。 你系咪噶？你屋企系咁噶？但系我问个朋友咧，有啲朋友屋企系唔食斋噶，礼拜日 即系一定要有肉， 年初一都系食肉噶。我话系咩？因为听闻好似话系年初一咧系全日都系食斋噶， 系啊 系啊，等啲动物休息 休息 啊 嘛， 系啊系啊。咁另外 Jacqueline 咧，佢话咧啱啱听到你话咸汤圆，佢我屋企人咧台山人，每年冬至或者过年咧一定会煮咸汤圆啦。我爸爸以前咧会用大地鱼嚟做汤底， 哇！ 台山就系我哋嗰边 大地鱼系某啲铺头蒸云吞面嘅指定汤料嚟，系咪啊？ 大地鱼系一定闻到嘅， 系啊。 如果你冇摆白大地鱼嘅话咧，嗰个唔系云吞面。 系啊系啊， 啱唔啱？或者系虾子？ 其实云吞面嗰啲汤咧，起码占40%啊， 冇错， 嗰个分数 系啊。你唔落嗰啲就打卡咋？ 系啊， 系啦。咁你出啲未讲完嘅，汤圆里边咧，仲有萝卜、猪润、虾米，好好食嘅。 呢个就真系近你咯， 我 冇咁多嘢。 台山 系 我哋生活隔篱咯， 台山 咯，台山啦。 咦，系台山人咩？ 我系陕妹啊， 系客家同我系咸汤人。 不过咧，佢话爸爸走咗咧，就而家食唔到啦。 系啊， 所以 上一代嘅食谱嚟嘅，好多 冇错，我嗰系嫲嫲嘅食谱嚟嘅，咁我就系客家，冇你哋咁多嘢嘅。头先咧，我就同你哋讨论过啦。其实咧嗰阵时候都未必需要系去到过年先食噶。我觉得佢犀利系在于嘅就系，有时候我哋会嘈佢嘅，譬如可能食完饭之后咧都会肚饿噶嘛，咁你就要宵夜噶嘛。宵夜，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咁多嘢食嘅，屋企系冇嘢食噶嘛， 冇零食嗰啲， 冇零食嘅，冇嘢嘅，甚至乎你系即食面都唔买嘅。咁所以其实嗰阵时候系好瘦，同埋咧就系好好啊。咁我即系嘈得耐嘅话咧，咁嫲嫲就会做啲咩嘢咧？佢就话，总之佢就系喺个雪柜嗰度攞几样嘢，跟住咧就喺个柜嗰度咧攞粘米粉定系再沟啲面粉，咁就整个叫做就系客家咸汤圆。 哇，好大阵仗！ 佢有啲咩嘢 咧？ 其实系唔大阵仗，对于佢嚟讲嘅话，你觉得佢轻描淡写，只系需要有虾米啦、冬菇啦，有一啲嘅中国芹菜粒。同埋，我記得好似有蒜頭，我記得佢係爆香過個鍋咧，嗰陣蒜頭味係好犀利嘅。同埋就係有一啲蒜，有一啲葱。 你而家講呢個湯底係 咁多， 湯底 佢淨係滾起個湯底。 咁湯圓咧？ 個湯圓佢滾起個湯底嘅時候咧，喺嗰邊哇，嗰啲火鳳鳳聲喺度滾起個湯嘅時間，佢就已經喺嗰邊嗰度咧就猜麵粉啦。咁啊，猜完之後咧冇餡嘅。就正係差咗啲湯圓之後咧，佢就擺埋一邊啦。擺埋一邊之後咧，到嗰個火嗰個湯已經開始有味道嘅時候咧，佢就將所有嘅湯圓擺落去，兜一兜個火，係啦，開始嘅話就即刻就可以食得噶啦，好 好 味。我唔知係咪因為肚餓，再加上你永遠咧食親呢個湯圓嘅時候都係冬天，咁所以你係覺得係特別好味同埋特別 暖胃。 嗰晚食完之後，我係特別好瞓嘅， 哇，瞓到腳腳 都想食。 嗱，佢呢個就係客家版。 咸 汤圆好简单，我哋新会版咧就净系连沙马先整啫，一年得一次，因为我阿妈话好麻烦，有啲 佢话你哋 有啲咩嘢， 可能 刮佢 凉煲，鲮鱼啦，跟住有啲系啊，佢鲮鱼佢要煎啊，煎然后跟住有啲肉碎，有虾米，有粉丝，有萝卜丝。就是、 自己本身而家呢一個已經係一個餸嚟嘅咯， 係啊， 已經可以 係 一個餸 咯，攞個湯底嚟㗎， 係啊， 煎啊，攞個湯底啵啵啵啵啵，哇，好鬼四香。跟住咧，我哋個湯圓咧就有餡嘅，餡係咩咧？就係啲片糖，將個片糖切粒，好難切嘅。 咁咪有鹹有甜咯， 係啊， 即係因為個粒片糖咧就塞落個粒湯圓嗰度，咬落去嘅時候咧，嗰個片糖溶咗噶啦，就爆張。 佢心太軟咁樣。 哇！好味到不得之了。當然咧，我負責切片糖嘅，但係咧好難切啦，切到硬硬殘殘。咁啊，切三粒啊，自己啊食一粒先。 不過冇所謂，因為你個形狀冇所謂啦。你奇奇嚟，你都係塞入去裏邊，佢都溶噶啦。 好開心呢一個咧，我真係好回味。我真係今年試下。 係阿媽整嘅。 阿媽整。 係咪全家人使唔使出動㗎？ 中意就帮手咯， 系咯，即系觉得你个仔咁样就系啦，就整片糖啦， 塞片糖入去，然后搓翻。 近年冇整啦，阿伯冇， 好冇啦，佢话好费神， 辛苦嗬。 如果听你咁讲嘅话，我觉得就系你哋嗰个复杂好多，但我客家嗰个就容易好多， 起码少咗塞片糖嗰个阶段嗬。 佢随时屋企都有呢啲嘢噶， 系 啊，就哇，即系手起刀落，好快一阵就已经搞掂啦。唔系有， 而家屋企我一般 有，有，但我记得佢好似话，佢话如果你想佢煙煙韌韌嘅話咧，我唔知有冇錯嚇。如果有啲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可以糾正我。 係啊， 好似要把粘米粉啊。 係， 因為我客家我聽唔係好明嘅，嗰時佢嚇斬米粉，咁我就話係要有粘米粉，其實係要溝嘅，唔係淨係純粹係麵粉。 嗰個 percentage 咧， 就係唔知 唔知㗎啦。 你問佢，佢永遠講唔到。 係啊，佢猜佢就知。 手揦唔多。 總之佢係即係佢真係捻一捻揦一揦，佢擺 到 佢就知㗎啦。 係 啦，佢中間永遠都係咁樣挖一個窿。係 啊， 啲粉咧就喺出邊㗎嘛，咁啊就話就係倒啲熱水落去，個手又唔怕辣嘅喎，就撥啲粉落嚟。我好記得佢嗰個手勢嘅，撥啲粉落嚟，咁猜下猜下，又再倒少水落去，撥啲粉落。油差下差下差下，咁就成型噶啦！哇，真系好快脆噶！ 你有冇加油嗰个步骤啊？ 冇， 嗰啲猜个粉咧，佢会落啲生油落去噶，因为佢话会滑 啲啊，靓啲嘛出嚟嘅时候。 可能系唔识啊，细个就冇心去装载啦。不过而家就真 系 好珍惜，好想 我哋真系冇食过。但我想请问两位，如果而家我想食嘅咧，除咗即系啲老人家煮咧，街上面都有得食噶，有冇啊？ 冇，我真系冇食过。 系咯， 我唔觉 街上有咸汤圆食。 系啦，所以我咪就系话，我有一次就同啲朋友喺度拗，我话系咧汤圆系咸嘅咧，因为我细个嗰时屋企真系食咸汤圆嘅，之后先至反而系食咧甜嘅汤圆。咁跟住咧，佢就话甜嘅汤圆咧，我阿嫲都有整嘅，佢就用咩咧？好简单，片糖、姜两样嘢，系咁多。但系 姜加 塞落去， 姜加汤真系好好食， 姜个汤底， 姜 重姜， 重姜， 仲要系老姜， 片糖系咁多， 正啊正啊， 真系饮到翻唔到转头。 喂，一人我同你开档啦，卖咸糖水， 系啊，咸汤圆啊， 叫咸老师。 文清得似公仔也可很有火，你估中几多？当你越是看轻我，你越难转播。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固定在框框中等上锁。What you waiting for?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do it. Shine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转播。按一按 F 5好吗？擦伤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Let me show you what 咁大家嘅互动咧，即系带嚟啲信息咧。阿 Yoyo 就话啦，要三文一支米，三文二糯米粉，再佢话佢提啦吓，加热水搓完啲汤圆咧会弹啲啊，咁样加热水搓 系啦， 可以小秘密。 诶，同埋我都想再重申一次嘅就系，原来我漏咗少少话吓，就系、是、要一啲嘅就腌咸咗嘅猪肉丝。 哇！ 將嗰啲豬肉咧， 但 係 點樣 醃 鹹咗啊？意思就 咪就係醃鹹咗個豬肉咯，跟住佢將佢切成絲之後咧，擺埋落去炒咯。 即係好似嗰啲皮蛋瘦肉粥嗰啲肉絲，哇！嗰啲好食啊！ 有 一位咧，阿益益啊，佢話咧懷念以前農曆新年係睇完賀歲片午夜場，街邊嘅臨時茶檔飲完奶茶，跟住食個即食麵，等待黎明，跟住去拜年。哇！嗰啲一 哇正啊！你有冇試過啊？我有試過， 梗係有啦。 花市去 睇賀歲片或者以前 你都唔肯瞓， 以前啲大时大节咧，睇到两三点都有戏睇，同埋都一样咁，一样咁爆棚嘅。 尖东嗰啲子夜场啊，三点场我试过睇过一次， 三点场 三点系啊， 即系睇到五点几， 系啊，跟住咪起身去食嘢咯， 系咪咸片嚟噶？ 我冇睇过，夜晚播嗰啲唔一定啊。 过年 嘅，唔系等夜晚先 贺岁片， 系啊，新年贺岁片， 咸湿大军阀，呵呵呵。 同埋以前好兴噶嘛，即系唔瞓噶嘛，农历 系啊，唔瞓啊，特别系十五六岁嗰阵时，越系唔瞓唔瞓。 我试过五点几起身去莲花行花市啦，因为谂住会平啲啊嘛。 五点几朝头早 系啊， 即系从花市行嘅咩？ 有 你唔系嘛？佢清晨七点跟住就走 噶 啦，即系六点几都仲 清场， 塞满人噶。 我再早就已经叫佢哋掉烂晒啲花噶啦。 冇啦， 两三点钟我试过有一次， 两三点 而家唔同啦，大佬， 真噶，大佬， 我觉得系 真噶。 而家嘛， 二三啊啦，系近几年 啦。因为嗰阵时咧，边有休息嘅啫？阿马先生知道讲咩？ 六点钟啊，都仲 人山人海啊， 唔系听闻 系 执花， 系啊，七点钟围院先。 就算唔系 执， 系平好多咯。 系啊，好开心噶， 开心啊！ 喂，同埋你试过有冇卖年宵啊？即系几个朋友咁搞。 我冇。 冇啊！ 好开心。 你卖乜啊？你 试过啊？ 你卖咩啊？ 系卖邓丽君啲歌。 点解无端端讲邓丽君啲歌？ 因为甜蜜蜜呢一套电影嘅话，阿黎明同埋张曼玉嘅就系去咩嘛卖邓丽君 啲 嘢。 花市咧有啲嘢咧系好得意嘅，即系可能一班学生谂啲得意嘅嘢，嗰啲会好啲咯。 系啊， 即系你又买翻平时喺街买到嘅嘢就冇乜意思。 你嗰时候同咩人夹啊？ 同学 又揾边个朋友笨啊？一定系啦，系咪啊？ 系 嗱，你每人夹几百蚊啊？ 嗱，到底先。 哦，即系你一讲到底线，我哋要停噶啦，系咪？ 系啊， 几时呢个规矩？几时啊？ 少少，今晚高少少唔紧要啦。 但系一齐买啊， 咁你 冇 买乜 买 乜 嘢？买饰物啊，毛公仔啊，嗰啲嘢咯，即系有个有啲吉祥字。 咁你喺边度买翻嚟啊？啲货？ 诶，喺大陆，因为嗰时我哋。嗰陣時，我哋已經搞書檔書局噶啦，響豉油街。 你搞個書局嘅咩？ 搞過啊，係啊。 咦？咁你咪即係頭先個十六歲嘅少女一樣咯。 係啊，響豉油街嗰陣時以前 賣鹹書 啊 嘛，你嗰陣時。 咁係啦，豉油街啊嘛。 咪就係鹹啊嘛，豉油啊嘛，點豉油啊嘛。 嗰陣時有間叫南山書屋嘅，我諗好多文青會知。喺舊樓，喺舊樓嚟㗎，原來有個天台嘅，好正。 賣啲咩書啊？嗰時 賣文史哲。即係中 文 史 字， 文史字。然後我哋嗰陣時就特登走去廣州嗰度託啲書， 睇你唔出啊！ 嗰啲日子係好開心嘅。咁我哋就幾個，後 屘點解會執嘅？ 因為嗰度要查，我冇揾人， 因為你拖垮咗係嘛？係咪拖垮咗？ 應該係最尾 喺個穿櫃桶底 拎曬錢走。 我将个海书局嘅历史抹咗去 delete。 南山书局， 啊、你真系做过好多嘢。 我哋讲咗边啊？我哋讲咗嗰边。 同学成班卖嘢，系好开心啊！又入货啦，系定价啦，跟住卖啦。譬如话我哋真系由十二点开始，譬如话十蚊一个，十蚊一个，跟住两点钟啦，我哋定好晒策略啦。诶，五蚊个，五蚊个，最后系赚钱嘅。最后真系有钱赚，就一人分啲咁，跟住咧就去 开心钱啫， 开心。 即系你唔好谂住即系， 其实我都系玩 啊，系啊， 一个经验啦， 好开心，真系好开心。我谂年23啊，我唔记得咗啦，即系有十日八日。 不过体力上辛苦嘅， 系啊，但系 我见啲后生仔 咧， 嗌啊， 好好玩。有啲女同学有啲顶唔顺咧，就喺后边嗰度瞓觉。 嗯， 系啊，我帮佢冚被，冇其他嘢啦。 跟住佢腐皮啦，啲脚硬开。佢真系装人， 抵死抵死！ 呢个几好用啊！呢个方法，底线啦，底线啦，停啦，停啦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真系 yellow line 嚟嘅， 系啊，好黄 啊！哦，翻嚟，翻嚟，翻嚟，过年食品 咁样样咯， 好快讲少少啦， 真系好开心。 过年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呢十年八年都好少食啦，但系嗰阵时细个咧，可能因为耳濡目染啊，因为我见到啲姑姐啊、阿嫲啊，总之。个个大人坐埋咧就会食噶啦，知唔知咩？ 瓜子 系 乜瓜子？ 新年咧， 你唔食我？ 我唔好耐冇食啦。 我一定会食瓜子、啊。 咁咧，我最记得 乜瓜子啊？我唔识。 我最记得我啱想讲就系我阿嫲点样食瓜子嘅。 成粒食。 成粒摆落口， 系啊， 跟住掠翻啲壳出嚟， 哇，系啊， 咁劲， 系有啲人 咁 噶， 我直情就咁当系一个节目坐喺度睇，系啊，我可以睇半日。 跟住你食咗啲 壳啊？我阿嫲点解可以咁嘅？ 佢有冇掠啲壳俾你食噶？定掠啲肉？ 佢仲好干净，两片咁样掠翻出嚟， 犀利啊！ 佢一条脷咁样，每日，我谂我食咗好多年噶啦，所以佢即系已经完全唔觉得系乜嘢，但我就哇，觉得好犀利啊，匪夷所思。哇！即系可以海洋公园表演啊， 系啊，瓜子天后啊， 摆粒瓜子一口，跟住搞成掠翻两片壳出嚟，佢就咁 成粒噶摆落去， 系 啊，成粒摆落去啊， 掠翻两片壳出嚟，我唔知有冇人得，但系我就一定得啦。 我见过有人得，最叻嗰啲最巴闭咧就系摆个门牙嗰度咁样叫 啦， 系啊， 但系摆喺 口 里 边，我真系见过，但系只限于黑瓜子。因为黑瓜子， 佢食红瓜子， 红瓜子我真系佩服佩服， 系咪先咁细粒？ 系啊， 即系点样可以喺里边卷下卷下就可以食到咧？咁样样， 系啊， 咁咯，即系以前大人咧，我见到个个咧坐埋倾偈就一定瓜子在手噶啦， 好正噶，红 瓜子、黑瓜子， 咔哩咔啦咁样 噶 嘛。 嗰时我开始食好多嘅， 啲 开始 劈喺地下。 但系其实咧系好热气哦， 系 大家要小心啲。 就想讲过完年咧就知痛啦，个喉咙开始痛啦， 同埋条脷开始系湿湿噶。 系啦， 食得瓜子多。 但你食嗰阵你唔觉嘅，系咁食系咁食系咁。 同埋好得人惊噶，有时你咬下咬下嘅话，跟住全包都系 成台都 系。系啊，我冇谂过你会中意食瓜子，即系你会讲瓜子咯。 系好耐以前。 咁有啲咩菜式啊？ 菜式都系回忆中妈妈整个钵斋。嗰盤齋，同埋我媽媽以前咧，因為佢即係年青嘅時候啦，我又跟過一個工人姐姐咧。以前請工人姐姐好大件事噶，即係唔係外籍嗰啲，即係有條邊嗰啲 啊，馬姐啊嘛，阿土姐啊， 係啦，佢跟住學過煮咗啲餸，所以好好食嘅，整蘿蔔糕啊，自己整嘅，係一個禮拜前開始整嘅， 一個禮拜， 因為你要刨刨刨刨刨， 好大件事嗰時屋企整蘿蔔糕，因為要蒸 咧，鋪好多料噶， 係啊， 我而家數唔翻嚟， 同埋你要蒸得起咧， 係， 如果你蒸唔起嘅話，你知唔知你哋係？好大件事，有啲屋企咁就系话佢嗰年就唔好噶啦，所以其实当你要蒸得好，你屋企嘅萝卜糕或者系年糕咧系好重要嘅，对于一啲嫁入去嘅媳妇嚟讲， 明白？喂，好啦，十一点半翻嚟，我哋又睇下啲街坊街坊讲下啲新年嘅食品吓。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79%，风骚浮人先听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就新冠疫情方面，当局担心两个群组在社区的传播风险。第一，涉及海景私丽酒店，一名确诊女患者似乎在酒店内受感染，传播力很强，已经有九人初步确诊。另一個群組是銅鑼灣寵物店的店員確診，他感染 Delta 病毒，擔心兩種變異病毒株在本港社區傳播的風險。由於涉及動物，有關寵物店有十多間分店，昨天當局已經進行大量工作，希望稍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和漁護署署長能夠交代過去一日就寵物店的最新調查情況。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又提到上個星期五公布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希望盡快將補貼金額交給受影響的處所和個人。她要求有關部門爭取在農曆新年之前發放部分金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可以向大家保證有關國泰航空和特區官員出席宴會的調查不会不了了之。他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昨天已经检控两名国泰前机舱服务员，怀疑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两人客机去货机返， 當局正係審慎調查有關安排係唔係符合政府嘅要求，有冇違反雙方就貨機同貨運所作嘅豁免安排。對於官員出席生日宴會，林鄭月娥話涉事官員有15人，幾名需要檢疫嘅官員昨晚已經離開檢疫中心，與其餘11名官員一樣，他們需要放自己的假期在家隔離，只准外出檢測。11名官員在第19日，即是今個星期六，取得檢測陰性報告就可以返回工作崗位，但是昨晚解除檢疫的官員仍然有7日自我監測期，到下個星期一才是能夠完成。宠物店女职员感染变种新冠病毒 Delta， 目前源头不明。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话，可能出现酒楼的输入个案，因而感染女职员。至于会不会是店内宠物带病毒传染女职员，他认为机会较微，因为宠物店只有这名女职员确诊，其他同事未有染病。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排除几个可能性，例如店员是不是已经打两剂疫苗，保护性较强，遇到病毒量低的个案之后受到感染，但是由于病毒量低，变相减低传播风险。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不反对为5至11岁儿童接种科兴疫苗和接种成人三分一剂量的伏必泰疫苗。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说，为儿童接种三分一剂量的成人伏必泰疫苗是可行，本港现时接种新冠疫苗人口不算高，今次属于特事特办。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儿童接种伏必泰安全，英国建议儿童首针与第二针相隔8星期，本港的委员会建议隔12星期是更安全，可以减低出现心肌炎的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朝清凉，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3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57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6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61.6跌4蚊，美团220.6升4蚊，盈富基金24.44升1毫。众安在线30.25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6.4升6毫，阿里巴巴129.4升9毫，快手88.05升9毫，小米集团18.74升2.4，汇丰控股54.8跌2毫，碧桂园服务40蚊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4，日元114.9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人民币6.343，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1点，升297点。港金报16,9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5美元，卖出1,81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咧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常怡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呢一段咧，仲系挤塞噶，车龙排到淡江山交汇处啊。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呢一段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淡江山交汇处。咁另外因为车多嘅关系咧，杨屋道来回方向嘅车不能够转入去横龙街，因为车多嘅关系咧，杨屋道来回方向嘅车不能够转入去横龙街，经过要小心。咁另外喺封路方面啊，荔枝角道因为有水务急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发祥街嘅快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屯赤隧道出口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和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面踏出了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咁最好就係无忧无虑啦，咁就真係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康年食晚啊！头先阿 Sir 睇到咧，就话俾我听啦，因为咧有位 Tammy 就话咧，深水埗有间台山人开嘅咸汤丸店，可以试下，咁就真系好、啊， 真系要去朝圣啊！ 哦、啊，未试过啊吓， 未试过。 坊间好多呢啲嘅街坊小食都几好，有时嗬， 系啊， 隐蔽住一啲咧，即系嗰啲好犀利嘅人煮一啲好好味嘅嘢吓。 系啊，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喺呢一度咧，好好地大家交流一下， 分享一下， 好唔好？俾我哋知深水埗边度。 好，话先俾我听下嗱，咁啊，另外街坊啦，到底我哋街坊里边咧，即系各位好朋友又中意食啲咩？不如问咗隔篱嗰个阿陈太先啦。 好啊， 陈太即系 Ada 杜文慧嘅。 最近咧睇咗一套戏啦，喺嗰啲 啊，对唔住，呢个系上一次嘅。 咁、等我嚟啦。咁啊，呢位朋友嘅话咧，因为咧来自唔同嘅乡下，咁啊，究竟佢中意食啲乜嘢嘅话咧， 系边个？ 我系白猿同小白啊，我自己中意食一样嘢咧，好特别嘅，咁啊香港咧都几难食到嘅。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华侨嘛，成日咧都会喺印尼食一种咧叫做白色嘅糕点，饼干咁样，叫做巨棒结。咁原来佢哋每逢过年嘅时候喺华人过年，佢哋就会整呢一个糕咧，跟住我咧就因为以前同啲表姐一齐整啊嘛，咁啊佢哋咧留翻嗰个帽个样俾我吸入去啦，因为财神啊福禄寿齐晒啦，跟住咧仲会留翻个重要嘅工作，就好似画龙点睛咁样啦，因为佢哋会喺嗰啲眼睛嗰度点一点红色一点嘅，咁啊寓意住咧即系红色啊鸿运当头嘛，利利是是咁样，咁所以呢、這个叫做过年嘅食品咧，我最中意食，最有我嘅童年回忆啦。 系甜定咸噶？ 甜噶，甜甜地咁样噶，系啊，即系面粉猜出嚟嘅啫，叫巨棒结。 巨棒結咁樣，當我都買㗎。 我唔係好見到。 巨棒結係咩話嚟？ 激死！ 我諗印尼 話，佢話係一個甜點嚟嘅、哦，但係竟然咧就係印尼華僑咧，佢哋為慶祝農曆新年嘅時候先到佢個巨棒結。巨棒結， 唔知 買 唔買到咧？嗬， 唔知啊，我都好想知道究竟係點樣。佢、哦、話有個帽咁啊，可以整到即係啲財神啊咁、 啊、 樣、 啊。巨棒結， 巨棒結，你錄低佢咯，下次去到人嚟鋪、嗯，巨棒結。好，聽下 Ada 先。 最中意咧就係初二朝頭早咧，我奶奶會整啲齋嘅嚇，嗰啲南乳齋煲咁樣啦。咁裏邊咧好多啲枝竹啊、腐竹啊、嗰啲腐皮啊嗰啲咧，我就會撩曬嗰啲嚟食咯嚇。即係最好食就有啲，同埋可能偶爾會落多啲即係嗰啲蠔豉咧，咁我都好中意食嘅。 嗱咧，有冇索你隻手啊？ 冇喎、啊。唔会噶，你估你咩？ 咦，咁得意嘅，点解系初二先食斋噶？唔系初一噶嘛？初二系开年噶嘛？系食荤噶嘛？ 因为可能佢初一就去男仔屋企，初二去奶奶屋企，即系 哦， 有男仔咪奶奶咯。 哦，系啊，系啊，男仔咪奶奶咯， 系 啊，唔紧要啦，各自乡村都个节礼 啊， 系啊，结咗婚嗰啲又真系需要食两次噶， 系啊， 系啊。 好啦，我呢一边嘅话咧，有欣欣啊，咁欣欣最中意食乜嘢咧？喂喂， 唔通佢食汉堡包？听 唔 嚟？我系欣欣啊，我最中意嘅贺年菜式咧就系南乳斋，因为咧有时即系新年嘅时候咧，之前团年饭可能食到好滞，跟住咧第二朝可能初一嘅时候咧，妈咪啊或者啲亲戚咧就会煮斋，咁啊就会清一清肠。但是齋呢，即你不要以為齋就會很淡口味，其實呢我有時吃到他們做的一些齋呢，就落了很多南乳，很香很正，但是吃下去呢，罪惡感又沒那麼重，一洗這個團年飯的罪惡感，覺得自己新一年健康的開始挺好的。這樣 嗯、不過齋是有兩種的， 聽到 有一種是基本上是沒有落南乳的，我成日平時我都會會喜歡整的，整個都會羅漢齋、嗯、你什麼都有的，你擺下去就可以了，總之就好像百鳥歸巢那樣、 嗯嗯、 好味的，但是南乳的又是特別好送飯的、 嗯、 很大件事的，我覺得，但是南乳我自己就未、可以拿捏得很好，即是有時的話就會落得不太夠重手，就反而不太好吃，是的、 哦、OK， 那其實除了這個菜式之外咧，咁啊頭先都講到啦，譬如我哋瓜子啊， 嗯、 或者啲新年嘅食品啊，即係唔係煮嘅，就咁食嘅。睇下 O 講咩啦， 過年食品食乜嘢好，梗係食開心果啦，個個都開心，男人食咗開心啲。好似话有功能添喎，系咪啊？ 我唔知喎、啊，我本身就唔需要噶噃，你要噶、 啊。我唔系啊，我因为开心，所以令到身边人更开心，大家都开心。啊，开心果好唔好啊？好 啊，好有过年气氛啊！ 欧系好鬼正嘅，但系食啲好老嘅。 系啊， 佢好醒啊，佢自己整山竹牛肉啊喺屋企。 咁正。 系啊，佢话因为佢好中意食啊，所以佢直头去学啊，跟师傅。 咁犀利。 系啊，佢话原来好容易。搞嘅啫，我谂朝早我听佢讲啊，系啊，得闲叫佢整啲嘢俾你食啊。山竹牛肉大家以为好难搞啊嘛，系咪？要去啲点心铺先食到，原来唔系佢自己喺屋企度搞。 好啦，十一点十九啊，翻嚟我哋继续讲下呢一个新年最中意嘅食品系咩咧？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意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着头，来日我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ever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had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翻嚟我哋嘅讨论区，谂啊，今日咧讲贺年食品啦，多谢 Tammy 咧俾咗嗰个地址我哋知道噶啦吓。 系啊， 咁啊，唔喺呢度讲，大家如果自己想揾咧，就只上网揾，好容易揾嘅啫。 系啊，好容易揾嘅。 系啦， 我都揾到啦，你谂下。 喂，真系好多谢你哋，因为咧图文并茂啊吓，因为 Winnie 咧同我哋就分享下啦，佢咁多年嚟佢做过唔同嗰啲萝卜糕，佢话因为咧就系佢嘅奶奶教佢做噶，影咗好多相俾我哋啦。 哦，多谢。 仲有一位朋友好奇怪，佢话佢中意食嘅就系萝卜糕点茄汁，写错咗。 咁又唔系一定。我觉得每一种口味总有人中意，即系等于我最初听我阿妈讲食咸肉总加糖，我都好奇怪。食下食下，我又可以接受咯。 你又啊？ 我中意食加砂糖嘅。 系啊系啊， 我又麻麻地。好啦，咁啊讲到贺年菜式当中，头先我哋讲咗话即系咸嘅汤圆啦。其实咧，我最中意食咩咧？蚝豉发菜冬菇生菜底。 哦，系啊系啊，好好食。 呢个好味， 一定要发菜。 最中意食嗰啲生菜。 嗯。 佢系将所有嗰啲，我冇嘅，屋企系冇猪脷嘅，我净系呢几样嘢嘅啫，就系蚝豉啦，我中意食啦。蚝豉你咁样都系好好味噶，好大只嗰啲 金蚝啊，金蚝真系超级无敌好味， 好嘢好嘢。 仲有流浮山嗰啲真系超级好味，贵啲。 菜又系啦，冬菇又好味啦，几样嘢全部你都系要，不过咧要好多从好长嘅时间去整咯，净系冬菇你都要发一日啦。 系啊系啊， 啲全部功夫豆嚟。 啲生菜就喺度吸晒佢哋所有嘅精华之后，哇一啖一啖。 所以农历三月 份，起码好， 冇 错。你中意咩？ 我 你中意 中意佢啊！我阿妈识初一夜晚嗰个汤，佢又用小菜， 净系初一夜晚先整噶。 系啊，佢因为过年咧，唔知点解佢总系掉两棵小菜喺屋企。 系啊系啊，年年有余啊嘛，有啲嘢唔会用晒嘅。 咁就切一半，然后煮一个汤。咁因为嗰日系食斋嘅，咁佢就会劈啲粉丝啊，又系虾米，我唔记得有冇啦，因为。蝦米 suppose 就唔係齋啦， 齋 但佢又唔係純齋，佢即係清啲咧，有枝竹啊，所有嗰啲嘢抌曬落去，我覺得好好飲，好清， 真係好希望今年可以有得再食翻飲翻呢啲啦， 一定可以，我哋幫手洗啊，菜又係啦，扎扎弟弟喺後邊養來養去。 嗱，咁我哋另外有一個嚇吹神廚房啊， 哇，呢個犀利啊， 嗯，聽下先。 中意食糕，我中意食蘿蔔糕、年糕、芋頭糕，仲有黃金糕。我都中意食嘅，所以都新年嗰排都会肥啲嘅，但系冇办法啦，即系你唔食糕有咩好食？即系其他嗰啲咁甜系嘛？呢啲我觉得正啊，系啊，朝头早又可以食，当早餐食又得，系咪？大家一齐食咁啊，煎咗出嚟。我最中意就系食萝卜糕啦。 喂，其实萝卜糕咧，我想讲新年有一样嘢。是啊，几好食嘅。我但平时好少食就叫年糕同埋 年 糕 都系。 年糕仲要加啲煎蛋啊，即系 饮 啲蛋浆。 呢个好味，好味，好味。 系啊，我想讲嘅就系我有一年食咗有一只嘅就系用30年嘅陈皮整嘅红豆糕。 点样加陈皮啊？ 一定好香啊！ 紅豆糕咪就係加啲陳皮喺裏面， 加喺裏 面，係啊，喺裏面 買 翻嚟， 買翻嚟嘅。 哇！但三十年嘅陳皮一定好貴， 好貴，但係好好食。你覺得嘅就係物超所值。 嗯， 跟住我就會去之後嘅話咧，我就即食嗰翻陳皮啦。當然唔會再買呢一個係三十年嘅陳皮啦，就會去有某一間嘅齋食齋嘅地方。咁就係拜神嘅地方，嗰度係有得賣嘅，我唔講啦。咁喺嗰度嘅就亦都係有一啲嘅有十年陳皮嘅紅豆糕，大家不妨試。 大約幾多錢啊？ 好好食，百零蚊到咧，一個細個嘅， 唔貴喎。 係啦，我係年年都買嘅。 嗱，我又中意咧初一晏晝或者初二晏晝咧屋企咧煎蘿蔔糕，我最中意整一壺濃嘅龍井。你中唔中意啊？ 我 就唔會飲咖啡。啊，系，对唔住， 佢系衬宝 里 嘅， 龙宝里， 系啦， 龙宝里， 系啊， 系啊， 龙嘅宝里， 靓嘅宝里， 系啊，好， 你将龙井同宝里加埋， 唔系唔系，我 讲 错，我讲错， 哦，无端饮龙井啊，唔系，系龙宝里， 佢系咁嘅，底线，底线，底线， 我冇话， 我中意饮马骝， 我帮你早少，我帮你早少少拉嘅， 啊，唔系马骝搣，系诶，俾马搣，喂，知唔知你饮过马骝搣未？ 饮过， 知知 好好饮。 我有一次喺酒有间酒楼啦，咁样即系开始食啦。突然间嗰个伙计走埋嚟，先生，你想唔想试下我哋最好嘅马骝搣啊？咁样，咁我心谂一人一世咪一世啦。 是， 因为嗰度好好嘛。咁啊，真系哇，真系好香，嗰种香味特别。 香， 但系净系嗰壶茶都唔知80蚊。 梗系要啦， 要啊， 有啊。 哇，我几乎怕白啲啦。吓，净系茶钱都几廿蚊。 我试过有一次啊，去某间地方，我就系所谓叫茶馆啦，佢净系泡茶，跟住又俾啲嗰啲好入。本土日式嗰啲咩麻薯啊，嗰啲糕点啊，俾你食噶啦，每一个人头起码都要成百几二百蚊。 哇！ 但系你饮嗰啲嘅就系靓嗰啲咩大红袍啊、碧螺春啊嗰啲咯。但系坦白讲，我唔识欣赏，我唔系好识饮茶嘅。 我覺得， 但 係 又有啲咩茶醉啊，有啲俾你係啊， 聞下個聞香啊。 我覺得係呢啲咁樣嘅嘢比較多咯， 間唔中飲下啦。咁真係幾好飲嘅，但係就如果你叫我成日飲，我就唔會啦。我覺得好貴咯。好啦，另外我哋有靚媽咪啊 ，Barbie 啊嚇。 今年我就最中意食糕啦，其次就係中意食蛋散，因為佢脆卜卜咧，嗰種咁脆嘅感覺，令到我覺得食嘢好似好有趣味咁，正啊！ 小心啲啊！你 啱啱你啊， 我见到你会咬你。 系啊，佢中意食你啊。 其实咧，芭比望我眼神，我已经知佢出咗事噶啦。 啊， 系咪 傻妹嚟嘅？ 一望到你就谂起啦， 系 咪？呢个绑小陈未啊？ 未啊，小陈啊，系啊，压轴啊嘛，佢。 喂，小陈。 我是小陳啊，新年最緊要食糕啦，我最喜意食糕的好意頭嘛，正所謂年糕年糕年年都糕嘛，所以而家咧，我成日覺得新年 call band 仔咧，會唔會有兩底糕送你咧？咁我中意食啲冬瓜，即係總之甜嘅嘢我就中意噶，任何甜嘅嘢我都喜歡嘅。咁啊，總之喺風騷快活人呢度呼籲一下，如果大家有啲多咗嘅糕類啊，或者呢啲糖果類咧，唔好吝嗇攞上嚟啊，我會全部幫你接收曬嘅。 喂，但其實講開，大家不停咁讚糕啊糕啊，你唔覺得食完之後好滯嘅咩？即係過完個農曆年， 所以飲翻 唔係。同埋咧，如果你日日，因為咧通常咧就話阿媽送一底，我即係我自己啦。咩？依陣間邊個送一底咁樣？你食嚟食去都係嗰啲咧，你開始覺得到年初四咧，喂，你唔好再整蘿蔔糕我食，你冇呢、這個你冇呢個創傷後遺症嘅 年初四後遺症係 啊， 好多人有， 因為你日日由朝頭早起身到夜晚， 早餐又係佢， 係 下午茶又係佢， 多我 有好多人係 啊，仲係健康。其实佢真系咁噶，日日系一起身就喂萝卜糕啊，喂年糕啊，哇，即系反复咁。 阿姨嚟又，煎两底， 我真系 O K 喎。 姑姐嚟又煎两底， 好难得噶嘛。同埋其实有好多唔同糕噶嘛，你会唔会噶？ 萝卜糕同年糕咯。 我会买好多种唔同嘅糕，例如可能我会买一个红 豆 糕，全部都系细细只嘅。咁你讲紧嘅就系有芋头，咁跟住你一煎嘅时候，你就好多种唔同嘅嘢俾你拣咯。有芋头啦，有萝卜糕啦，有红豆糕啦，有年糕啦，又或者就系有一啲。叫做咩黄 黄金糕啊 马蹄糕， 马蹄糕食 系咪？咁我觉得真系 O K， 咁样隔住嚟食，我好掂喎。 咁啊隔住好啲嘅，不过样嘢唔好过浓啦吓， 冇错啊， 都系留意身体健康嘅吓。咁啊， 有一年我家姐咧就煎一个萝卜糕，跟住我阿妈冲入去，咦？我叫你煎萝卜糕，你做咩喺度煎鱼啊？佢话唔系啊，原来系鱼形嘅萝卜糕，未见过， 会有鱼形噶， 有有有有。 啲年糕都係㗎， 街賣㗎嘛， 鯉魚形㗎嘛。 我覺得好得意嗰啲魚形嚟個。 點解條魚嚟？係 啊，佢做咩喺度煎煮咗幾啲煎糕喺度煎？ 但係一睇應該知係蘿蔔。 誒，佢老人家遠遠地咁，又係香港地。 老花嘛。 係啊，一衝入去見到條魚已經紅到咗底線。 喂，有人讚你喎，呢個方法好。 讚乜嘢啊？ 底線啊嗱。 係啊，底線啊，跟住 唔係隨時用嘅。 嗰個關係好好啊，係啊，我驚佢條底線越嚟越高。 呢条底线喺边啊？攞嚟睇下，我睇唔到呢条底 线。喺个喉咙，喺个喉骨嗰度。 我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却怯薄。我决志没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再愿意疯狂，何曾想过屈居那个壳，从没有期待过谁为我抹汗。出生当天开始变拼搏，为了剩得起，一懂得呼吸不敢泄气，谁能明白说真心苦你，原来许愿可以倒地，原来可以跌痛了，没法分享，何其悲哀。那个说活这一世将可是竞赛，有个圣言已相处便没有将来，怀疑真爱会否变障碍，其实我期望我能让我意外，出生当天开始便拼搏，为了剩低 好，快到十二点钟噶啦！因为头先咧，我头问咗马老师咧，今日嘅 floating classroom 讲咩 ？flow 去边？ 嗯，佢话讲女人。 哇，系，我真系同佢讲小心啲啊！ 马老师眼中的女人， 系啊， 留意住， 发觉中位的女人。 底线啊，嗱，底线啊， 系啊，我哋啊啲底线，其实我哋都可以有底线噶，我哋都出底线，好冇？佢有底线，我哋冇底线。 唔系，佢系底线，我哋就会讲未到，未到。 唔系啊，我哋都可以有底线啊。有时佢太过分嘅时候，我哋都可以 底线 啊， 底线啊咁样。好啦，新闻啦，新闻，翻嚟我哋继续翻最后一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容祖儿歌叫《辛苦你了》。今日大致多云啦，室外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78%。我哋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啦。 同首针与第二针相隔8个星期，本港及委员会建议隔12个星期系更安全，可以减低出现心肌炎嘅机会。北韩证实寻日试射两枚战术导弹，韩联社报道领袖金正恩未有到场视察。报道引述朝中社指出，北韩寻日成功在西部地区发射两枚战术导弹，准确击中东海一个岛屿目标。国防科学院透过今次试射评估战术导弹的生产与部署，以及验证武器系统的准确性、安全性和效率。今次是北韩自今个月以来不够2个星期内第四次的试射活动。報道根據朝中社發布的圖片，認為北韓昨日發射的是陸軍戰術導彈系統的 KN-24 導彈，有躲避攔截的功能。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度雲帶正是覆蓋華南，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4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62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6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4跌6.2，美团218.4升1.8，盈富基金24.32跌2仙。众安在线29.9升6.5，恒生中国企业85.94升1.4，阿里巴巴128.1跌4毫，快手87.35升2毫，汇丰控股54.85跌1.5，小米集团18.66升1.6，碧桂园服务39.7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5，英镑10.623，瑞士法郎8.508，澳元5.6，加元6.221，新西兰元5.275，欧元8.8765。每百日元对港元6.7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1点，升128点。港金报16,9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75美元，卖出1,81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常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芜湖街。在新界荃湾的码头霸道去海滨花园方向，近住横龙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联仁街近住沙咀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赤隧道出口机场、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青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7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送你一份礼物，将由连诗雅饰演幼稚园英文助教 Carol。 想知道呢位土生土长嘅尼泊尔裔香港人点样克服语言嘅挑战，成为助教？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陪你逆风展翅。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港女创业家， 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啦，要做运动，就系而家啦，试下再进修。咁原来进修就系同 teacher training 有关啦。 佢系 CIBS 制作人、瑜伽导师 Jackie。 少数族裔中文课， 去到中学啦，我就翻翻主流嘅学校啦，辛苦好多。不过老师又睇我哋有冇咩特别嘅需要啊，有咩帮忙咁样啦，系啊，都好好嘅其实。 佢系 CIBS 制作人，少数族裔 Rosen。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我是泰拳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咗，星期二嘅晏昼啊，12点答2噶啦，18度气温，相对湿度79%。今日多云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不过除咗数天就有雨噶啦。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呢个音乐咧，好似坐咗个烂鬼车咧，一年，蹬蹬啊蹬啊咁蹬过嚟。 阿明，你讲乜嘢？ 好，早晨。 有个碌应该系甩碌噶嘛？ 系啦。 到底线未啊？ 未。 又或者只龟喺只龟度爬紧啦，极吉极吉极吉咁样咯。 有趣。 可以。 好，马老师漂流教室。 系。 古语有云。10个女仔9个认晒。东莞有句说话，12个女人13个认老细。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东莞几年前呢他要改变形象，因为以前东莞形象呢就好像差少少咁 样。 又世界工厂啊，又沙里隆重啊，古灵精怪咁样。咁有啲媒体当年呢就喂一起同我哋啲香港人啊企业啊一起諗啊，喂香港呢唔係東莞想改變形象，咁又想同啲公益事業掛鈎，有冇計？咁突然間傾下傾下就叮，12難幹12差，就揾個東莞12个有代表性嘅女士， 成功人士 企業家。喂，嗱，影一張相就拉住個印一張，因為嗰陣時東莞有份報紙叫《東莞日報》，咁咧係大島嘅報紙嚟嘅。咁就如果攝一張粉紙落去，哇！咁樣12个女士 成功人士，但係點解專登揾女士咧？ 係點解要揾男係女士咧？ 即係男女嗰陣時係女士都仲未係嘗試過咁樣去影一啲相啊突出嘅形象。咁啊，同埋因為嗰陣時咧有女子十二樂坊嘅，佢哋覺得以為幾好喎。咁同埋一啲女企業家、老闆啊， 抄條橋過嚟啦， 係啦，就話咦都好喎， 特別啲。 係啦，咁我第一時間就揾咗一個太太啦。咁佢係嗰啲發展商嚟嘅。 你係咩身份啊？ 我係 你點解唔講下你自己身份咧？今次喺呢件事當中， 呃飲呃食啦。 哦， 係啊，你單單都係㗎啦。其實你唔使 佢以前係唔肯認嘛，佢而家認啊嘛。 喂， 你嘅更加大件事啦！ 即系佢唔认嗰啲， 系唔认嗰啲都已经系噶啦。 佢认呢个直情系净系呃， 冇错啦，纯呃饮呃食，哇， 斋呃饮呃食， 好啊， 梗唔系啦， 精彩， 造福社会，系公益事业嘅，咁啊揾咗一个 系咪你系咪你俾噶呢条桥？ 系 系啦，十二栏杆十二钗， 系啦， 似系你嗰啲嘢咯。 我就话 喂，抄人哋十二乐坊， 收翻个抄字， 底线底线底线， 唔系系用抄袭， 系啦， 偷桥系啦。咁因为佢哋着晒旗袍，你谂下，如果全部可能有啲着红色，有啲着黄色，然后再揸住每人手上揸住一件中国嘅乐器，连一张相。 但老师啊，我想首先问问嗱。我相信成個東莞唔淨只得12个㗎， 係啱 成功嘅女士係咪？或者佢就算係一個好嘅家庭主婦啊，佢將個持家有道，佢都係一個成功嘅女性，唔係淨係出去打工先威嘅。咁我想問你點樣篩選咧？反為呢一樣嘢就係點解揀阿 Sarah 唔揀阿 Doreen 啊？揀阿 Doreen 名啫嘛 ，Doreen 梗係唔揀啦。 你咁大反應做咩？即係點解唔揀 阿 Pauline 係嘛？又揾阿 Linda 咧？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啊？ 呢啲咩咁有串連性嘅？ 係啊，哦係咩？我唔知。 Pauline 同 Linda 都可以。 应该识唔少啊呢啲啦，系嘛 ？Polly 咪就系你， 佢净 系 少 啊，系啊，你啲啊系 Ivy 啊咁。 唔系你答我问，即系你点样 筛选呢十二个人 咧？因为十二出声，喂，因为你得十二个名额啊嘛。喂，点解你拣咗佢唔拣我？ 嗱，第一咁样嘅，咁我哋梗系会有个 委员会 啦，因为有报馆嘅负责人喺度啦，有个编辑啦、电视台啦等等等等，咁、其实都会好多商会嘅，咁喺度剔出嚟咯。咁、有啲系 有商会选出嚟嘅，咁你冇地方讲啦。 俾啲名单我 点选啊？ 佢哋覺得同埋，因為要捐錢 啊！ 哦， 揾後錢， 我原來要捐錢，喂，咁啊 未到底線，呢個可以考慮。 哦，捐錢咁啊，即係有少少買位咁咯。 都唔係嘅，即係其實佢意思係有做一啲公益嘅嘢， 係 啦，做得公益嘅。 佢攞啲錢出嚟，唔係話俾曬報館啊， 即係做善事嘅。 做善事，因為要重建東莞嘅形象啊嘛，係啊。後來因為我發覺我走咗之後，個形象會更加好。 係啊，咁其實就係要拋走你，係 因為你先差啫嘛。 係啊。系咩？ 个问题精结真系系， 个精结终于揾咗出嚟啦。于是我第一时间揾咗一个发展商嘅老板娘，佢话好啊，佢唔系东莞人嚟噶，郑果如嘅。佢话冇问题，一于系咁话啦，要几多钱咧？咁话，然后佢话不过咁，佢话想去佢个别墅区嗰度影个执相，就企喺 即 系发 展紧嘅一啲地产。 呢个佢嘅要求 系啦，因为佢 冇所谓啊，系嘛？ 佢条底线。因为你只会揾个地方影噶嘛， 碰佢条底线， 系啊，从来都唔知道佢条底线喺边，佢系冇嘅。 我唔想知，完全唔想知。因为佢系俾啲资料我哋睇啦，系几靓嘅，即系湖光山色咁啊，谂住，因为我哋都要同啲设计师啊， 你反正揾地方 嘅， 系， 因为我哋构思咗几个地方。第一，东莞有一个山咧，都几有代表性嘅，即系香港嘅狮子山咁啦，佢都叫奇峰山。咁有一条栈道嘅，栈道意思就系话喺啲山咧，然后有条路咧，有啲栏杆。咁如果十二位女士企晒喺度，揸埋嗰件乐器影咧，嗰个即系大家预计到。 但 系 佢哋，梗唔系啦！你都企喺度嘅话，你十二个企业家，你估你真系讲紧你系 有 啲咩？系啊， 有 钱 有 后，冇错啦。 点解佢企 有收？ 点解佢企咁近？ 我 企咁远啊！ 我嘅意思系佢哋烟瘦还肥嘅话，全部仲要你讲着嗰啲咩旗袍 啊？ 同埋老师啊，点解你抄到咁足？佢点解要揸乐器咧？其实 因为佢哋 一望落去就知道系十二乐坊。 有啲 佢哋又唔系 啲中国嘅特色啊！ 佢哋又唔系真系识弹，讲真 系啊，唔系想佢哋有啲嘢喺 有啲嘢喺个手度。 但 系 你我知。你叫实业家或者企业家嘛？佢公司出啲咩产品咧？或者佢做边行？ 问题就又喺呢一度出现啦。 啊！ 我穿咗条桥啊， 少少穿啦，不过都唔怕讲啦。有一个话得，第二个有一个女人，其实佢哋因为永远有啲人咧，如果我知道要出咩咧，我会即系睇住佢嚟打嘅。 嗯。 于是有一个咧，佢系做咩嘅咧？佢系做嗰啲粮食嘅。 啊！ 佢话我嗰啲东莞腊肠， 我要揸条腊肠， 有代表性。 我唔揸支烧，我揸腊肠得唔得？腊肠都吹得噶， 东莞腊肠条条长啊嘛， 系啊，好出名噶，但系东莞腊肠真系好出名噶。佢话我一定要我炸腊肠， 我冇质疑佢啲东莞腊肠唔好食啊。 咁我就喺度谂，喂，点搞啊？ 即系佢揸住碌腊肠啊？ 系啊，佢话我唔理， 我 一定可以 sponsor， 钱唔紧要。佢话你乐器都唔紧要，我啲腊肠一定 唔系，我都真系我系赞成阿大佬，所以佢 question 嗰样嘢嘅就系话，你叫嗰啲实业家你攞住个二胡做乜嘢啫？因为唔关事嘛。 唔系佢抄桥抄到足，我只系咁话佢抄。 当然啦，呢个系有一个过程喺度谂嘅，大家佢哋咩造型啊，慢慢咧，因为我哋觉得咧，如果着咗件旗袍咧，最能够突出佢哋嘅体态美啊，同埋女士嘅优雅咧，你俾啲嘢佢揸系好啲嘅，例如个 唔系咯 琵琶啊。或者線路都有， 體態唔係揸住啲乜嘢就靚噶， 因為佢哋唔係專業嘅模特兒啊，佢哋企喺度咧，我哋真 係唔係，我真係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你話有十二個我唔識嘅人嚇，總之我有一日我如果我睇報紙係咪有一張咁樣嘅嘢送俾我嘅，有十二個女人企喺個棧道嗰度攞住啲咁嘅嘢，我以為係佢哋嗰啲好騎呢嘅，唔知咩 樂 隊 啦， 係 啊， 我覺得你係會咩噶，會射歪噶， 係啊，關咩事都 唔 關，人哋諗咗第二樣嘢 嘛， 可以新組合嗰啲咁樣係咪？ 系啊， 但 会 get 错你嘅意思啊！ 然后咧开始去到呢啲， 但系你有冇应承啊？佢话揸腊肠， 咁冇啦，我哋保留，我哋去到进入呢个。 我反而觉得如果佢任得自己揸自己嘅嘢嘅话， 我都系咁 谂， 系啊， 仲好啊！ 不如咁啊，佢梳两条辫，定两条腊肠喺个头。 系啦，你喺佢嗰个身打扮里面系嘛，将嗰样嘢摆咗喺。 佢两条辫就系两条腊肠嘅， 因为有啲女士咧系其他企业嘅，即系其他实业嘅， 有啲咩实业啊？ 有个做电子嘅， 我揸咩啊？我摆咩喺身啊？ 全身冷晒啲电线啊，整两粒电芯喺个心口啊，嗰啲咁。 又或者佢就喺块面嗰度写01010101010101咁样啦， 吓。有啲电芯，扮机械人咯。去到呢啲位咧，即系问题就浮出嚟啦。就好似而家啱啱啊，大佬咁讲，你揸腊肠，即系我都要话俾人听啊，即系大家平衡，我唔想喺度影相。 阿张睇揸腊肠， 系啦，咁你揸咩啊？如果话我真系冇咩揸腊，咁佢别墅区就搞掂啦。就喺别墅嗰度搞，系咪？ 唔系咁咪托住一个嗰啲示范单位嘅细细地嘅嗰啲叫做屋仔咁 咯。系啊，系啊，系个模型咯。 指住咩呢个咩？ 系啊，佢哋 A 呢个只二 B 咁样系嘛？我都 OK， 几好笑啊！ 因为腊肠嗰个咧系真系最反应最强，有啲真系冇乜所谓。 因为如果我系腊肠，我都会反应好强。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应该系最衬你要我着嘅旗袍。 点解啊？ 攞住两碌腊肠咁样，系咪一个凤阳花鼓咁啫嘛？ 唔系专登整两条长腊肠， 系啦， 双节棍咁啊，劈劈劈， 系啦，冇错。 佢真系乜都知啊！佢 吓你真系啊！ 佢后来嗰个腊肠嗰个讲啊，嗱，不如咁啦。佢即係有啲係即係葡萄酸 吃不到啲葡萄， 係啦，酸溜溜咁，佢已經喺佢別墅區嗰度影啦，係人都知你咩別墅區啦。佢話嗱咁樣樣臘腸，咁可能有東莞好多出名嘅臘腸嘅，都突顯唔到佢係 A 記嘅臘腸。佢話嗱咁樣樣，我出錢，我整一條世界最長嘅臘腸， 係咯， 我自己去登記做嗰個， 一定係咁。 然後佢話我蒸熟佢，切。分俾即系东莞嗰啲，因为都有孤儿院嘅，就分俾佢哋食。 破世界纪录嘅长腊肠系有 point 噶， 系啊，我都觉得 OK 啊。 咁因为东莞 都冇人做过， 系啊，同埋因为佢系东莞嘅腊肠真系几出名嘅，同埋都系手信嚟嘅，即系等于香港你买嗰啲咩老婆饼。 但系你已经越行越远咯，同你之前嗰条桥 唔紧要啦，冇所谓啦。 你十二个人每人揸一样嘢，而家变咗全东莞最长嘅腊肠，十二个人一齐揸住好唔好？因为 所以而家咧，即系喺呢个 brainstorming 嘅阶段。我哋发觉咧，喂，真系 好难令个个开心， 系啦，问题浮出水面啦。哦，呢个揸腊肠嗰个，如果第二个有一个系鞋业嘅，即系卖嗰啲女士鞋嘅，咁点啊？ 咁咪拎啲鞋出嚟俾其他嗰十一个桌一齐着咯。 系啦，即系都可以解决。嗱，化妆品嘅我就用你嘅 化妆品嚟化妆啦， 仲有嘢用嘅， 系啦。跟住你个 credit 下边就写乜嘢咯，系嘛？咩嘢提供乜嘢咪得咯？ 电子嗰个咧，佢真系冇乜所谓。佢话你谂到咪咩咯？佢话即系。因为有啲人都是低调啲嘅，我冇乜所谓，我唔争呢啲嘅。咁去到最后啦，点搞咧 ？OK， 得十二件乐器，因为我 都系要揸嘅，到时。 因为我哋有一个剧院啊， 哦， 叫做兰花剧院，玉兰花，因为呢个花咧就系东莞嘅代表嘅花嚟嘅。有一个剧院叫做兰花剧场。咁佢话咧想个有一个仪式就喺嗰度进行，咁佢话点都要有啲嘢有件事发生，咁啊整一个乐器啦，然后后边有啲小朋友喺度玩翻啲中乐啦，咁佢话点都要即系做翻一样嘢出嚟，系成件事，然后最后就 包得靓啲， 包装一下， 嗰啲嘢可以喺戏剧嗰个剧院嗰度发生嘅，系啲咩嘢咧？咁样 系啦， 你咪想呕啊？点解你讲讲 下，想呕， 把声好似变咗咁样， 系啊？最后嗰个后来有个女士咧又退出咗，佢话都系唔玩啦，可能佢怕嗰啲是非麻烦， 但未开始已经有是非啦。 有咪就为咗要攞咩影相 咧？我就揸紧桥啫。 系啦，咁个嗰个房地产嗰个话少咗咁唔紧要啊，一头一尾都系我。我话哇咁样啊，好似唔系几好。 我就变咗两个啦。 我要两份， 系啊，我出两个啦。 系啦，即系一头一尾。咁我哋喺度谂，咁样即系点讲得过去咧？即系我都又要同嗰十个人交代，点解陈太可以企一头一尾啊？陈太话 咁，跟住另外揸腊肠，我四份。我企四份， 系啊，嗰条腊肠再大条啲。 我唔系啊， 系咪 腊肠同润肠一齐出？ 系啊，冇错。 系 你再出嘅话，我出埋。 我出埋腊尾添。 肠 系，我包晒全部十二个位。 嗰个房地产我就话啦，我一定要一头一尾。佢话你同佢哋讲啦，我有个孖生姊妹。我话点可能啊？ 个孖生姊妹， 你带埋你阿妈嚟好冇？如果系咁， 你根本就冇， 都唔关事。 系啦，佢想压两个位，咁佢话嗱，我唔理啊，你谂掂佢啦。 哇，都难，好难搞喎，好头痛， 难搞。 又去到反翻去臘腸，因為最後就 我知點解你咁少頭髮啦，就係做呢啲縮腰甩 臘腸咯，係咪？ 就又去翻呢兩個女人，只要解決佢哋嘅問題咧，就 冇 事噶啦。因為嗰啲、 其他啲都冇所謂嘅。 係啦，嗰臘腸嗰、那個、喂，如果佢一頭一尾都係阿陳太， 你介唔介意啊？ 佢諗一諗，你俾一日我諗下先啦。 嗯。 第二日佢話得，你將我佢本來其實都幾 fit 幾瘦，你後期幫我賺肥啲，我企中間 咩啊？佢點賺得肥啊？ 肥啊 人無端端點賺肥？ 後期啊 ，Photoshop 啊 ，Photoshop 係啊，執佢大大份啲 啊，大份啲，我要企中間。 咁咪好醜樣咯？你明明 佢話我唔理個面唔可以肥， 身肥面不肥， 係啦係啦，即係總之咧，我要響哇拉幅橫額咧，我企喺中間係最搶噶啦，仲有。我都立肠，我唔理。后面咪话佢有条斩道嘅， 系啊系啊， 斩道都栏杆，你帮我整晒立肠。 唔会啩？ 哇！我系觉得真系点搞啊？你哋 好折磨、 啊。你讲真噶？ 我讲真噶。 吓？ 讲真噶。咁啊，梗系唔制啦。喂，点可能佢好肉酸啊？即系成件事，我哋仲要去政府过关噶嘛？即系最后，因为你用东莞嘅名义， 整个斩道系咪立肠？哦，呢度叫立肠街啊。我哋啱改咁样嘅腊肠街啊， 系啦，咁梗系唔得啦，咁最后翻嚟点搞咧 ？OK， 得一人一件乐器，系啦，真系有琵琶啊，有琴啊咁样样，那个腊肠佢话我仲要一个大嘅嗰啲叫琵琶，因为够横啊嘛，佢就要企中间， 总之牙咯， 牙位 咯， 系啦， 要牙位咯， 系啦， 都系佢麻烦啲啫，系嘛？ 佢麻烦同 做唔做呢件事啊？最后 做到，咁嗰个房地产嗰个话得，我揸把扇，卷面嘅扇，系卷面嘅扇咪咁样一块， 咁咪唔系乐器咯。 系啊，佢话我唔理，我要揸把扇。佢话都靓啊，咁我哋啊是但啦，都 OK。 佢出两个位啊嘛。 系啊， 揸扇同揸咩啊？ 揸琵琶，即系喺度咁样扫嗰啲。 但系即系影两张相，就将佢摆两张，即系 double 咗佢。 系啦系啦，咁个卷面嘅扇谂住啊冇嘢啦。第二日佢嚟到，哇！攞咁大把嘅面线，仲要写 四个人咁样系咪啊？ 系啊，仲要 写 晒 佢自己 个 名， 自己嗰啲 实业嘅名 位喺度，得冇问题，照影集影晒。后期将嗰啲唔好嘢，我哋全部执晒。 吓，你唔惊佢发嬲啊？ 唔惊啊！喂，佢都因为有啲位咧，佢系为咗嗰套戏啊，即系当而家我哋三个人开会，哇！因为佢要着红色嘅裙，得我要着橙色咁样啫嘛。过咗冇事噶啦，即系佢哋都真系冇乜所谓。但系有啲嘢咧，我觉得腊肠嘅就系做得几好。佢话最后咧，佢真系每人送一包腊肠啊！我唔记得几即系都系一人有啲腊肠。 有几好啫？唔系到最后尾，只不过佢攞啲嘢俾你嘅啫，你黐饮黐食咁样，你好开心啫嘛，系咪？ 好开心噶啦， 唔系我收翻呢句， 好开心噶。 佢仲系俾咗啲，譬如话老人家啊，嗰啲小朋友嗰啲， 咁、开心 系啦。 不过咧，我从今日阿马老师所讲嘅故事咧，我领略到咧，其实咧事情唔系难搞，人系最难搞， 人 永远都系， 永远都系。一件事如果你话冇晒呢啲咁嘅人与人之间嘅猜忌啊等等咧，就好容易搞嘅啫，系咪先？ 冇错， 系嘥晒时间喺呢一方面。 系 咁，你今日教训系咩啊？ 记住，我哋即系做嘢好咧，其实唔系为咗出面嘅，系啦，咁 出钱嘅啫， 系即系帮助社会嘅啫，好嘛？两位同学，你记住，记住我今日嘅教诲，好嘛？ 系咩？你教诲 出自你把口，真系 重新做人啊！即系你以前系衰人嚟嘅，而家重新做人啦，你梗系衰过先会重新做人噶。 我话你两个 都唔系咁讲嘅，每一年你都话 底线到啦，我 嘅 底线到啦， 重新出发。 底线到，对唔住，对唔住，勾翻出嚟，勾翻底线上嚟， 我底线到啦。踩咗我条大底线啊，好大条啊个底线。OK， 好啦，多谢阿马老师今日提供咗呢一个吓，呢、這个关于呢一个 十二难关十二猜。 系啊，腊肠与呢个唔知咩嘅故事啦。 系啊，房地产的故事咯。 房地产嘅故事，翻嚟咧，我哋仲有今日由阿李婆所写嘅故事吓。 系，演员人间， 好特别。 我哋又系请到阿雪过嚟演。 冇错冇错，今日佢求其做得噶啦 吓。系啊，点解啊？ 梗系啦， 我威胁到你。 系啊，威胁到我，我唔开心。 太抢气。 咁离谱！ 阿舒上次呢个风花雪， 嗰啲下马威佢， 唔系不过真系戥大家开心嘅，咁啊亦都觉得多谢咁多位嘅听众们咧，即系好俾心机去听我哋嘅片段人间。咁又上次嘅风花雪嘅话，咁当然啦，我哋都发掘咗嘅就系，其实我哋真系话粒粒皆星啊， 系 嘛，即系随便咁样揾一个我哋 都唔系随便 噶， 我哋都唔系随便， 你 cast 过噶？ 唔係，我心目中已經係佢， 已經係佢，你覺得佢做到？係 啊係啊，因為呢一啲嚟自國內嗰啲上咗年紀嗰啲大媽啦，你 又 唔係 你咁樣講，佢又 咁我又唔覺得 佢唔係一個上咗年紀，佢雖然唔係一個十八廿二，不過唔係上年紀。 嗱，佢雖然唔冇讀書唔識字，但係我覺得佢係通情達理嘅，佢有啲佢知道嘅，亦都係知道咗，佢亦都唔會追問，咁就引申 到最後都係佢自己提出，我都係走啦咁樣，即係好好好嘅女士。 冇錯，演出得非常。之好吧，亦都要多谢我哋好多位同事，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即系帮我哋手。 头先讲嘅风花雪姐，不过今日就唔系呢个故事吓，留意留意。十二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可以向大家保证，有关国泰航空同特区官员出席宴会嘅调查唔会不了了之。据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寻日已经检控两名国泰前机舱服务员，怀疑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两人客机去货机返。當局正係審慎調查有關安排係唔係符合政府嘅要求，有冇違反雙方就貨機同貨運所作嘅豁免安排。對於官員出席生日宴會，林鄭月娥話：涉事官員有15人，幾名需要檢疫嘅官員昨晚已經離開檢疫中心，同其餘11名官員一樣，佢哋需要放自己嘅假期喺屋企隔離。只准外出检测。11名官员在第19日，即是今个星期六，取得检测阴性报告，就可以返回工作岗位。但昨晚解除检疫的官员仍然有7日自我监测期，到下个星期一才能够完成。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就新冠疫情方面，当局担心两个群组在社区的传播风险。第一，涉及海景私丽酒店，一名确诊女患者似乎在酒店内受感染，传播力很强，已经有9人初步确诊。另一个群组是铜锣湾宠物店的店员确诊，他感染 Delta 病毒，担心两种变异病毒株在本港社区传播的风险。由于涉及动物，有关宠物店有10多间分店，寻日当局已经进行大量工作，希望稍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和渔护署署长能够交代过去一日就宠物店的最新调查情况。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又提到上个星期五公布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希望尽快将补贴金额交给受影响的处所和个人。她要求有关部门争取在农历新年之前发放部分金额。宠物店女职员感染变种新冠病毒 Delta， 目前源头不明。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话，可能出现酒楼的输入个案，因而感染女职员。至于会不会是店内宠物带病毒传染女职员，他认为机会较微，因为宠物店只有这名女职员确诊，其他同事未有染病。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排除几个可能性，例如店员是不是已经打两剂疫苗，保护性较强，遇到病毒量低的个案之后受到感染，但是由于病毒量低，变相减低传播风险。内地春运正式展开，新华社报道，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公布春运首日流量比去年同期上升22%，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部分省份流量较去年春运同期亦都录得上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寻日表示，预计内地在春运首日录得2489万发送旅客人次。整个春运预计会有118000万人次，较去年增长超过35%。

堆积工作爱情重新后。越痛苦就心里的血口要怎么补救，多么想跟他公开地得到这世界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石门上，即使气氛它特别的暖 片段人间，镜头后的人， 喂啊 John 啊，你喺边度啊？我等咗你成半个钟啦，你仲未到 啊？嚟紧嚟紧，司机头先兜错路啊！嗱，好快兜，唔好嬲吓。 次次都系咁嘅，你不如换咗个司机啦。 喂，傻女，都唔关阿成事啊，系我搭 golf 搞到迟咗，佢又行错路，咁先搞到要你等。乖啦，嗱，见到面锡翻你好唔好？ 嗯， 啊系啦，你买啲咩今晚整俾我食啊？ 仲好讲啊！你唔喺度咧，我唔知买咩好啊！我而家咧喺个 wine cellar 度咧试紧啲酒，有几支酒咧好似几好噶，但系咧我又唔知道今晚我哋食 steak 咯，定系食海鲜、啊，所以咧我都唔知道应该买红酒定系白酒好、啊。 OK， 转个弯就到啦、嗯，等多最多五分钟。OK， 好快啲嚟啊！嗱、嗯，咁我等埋你先决定啦吓、啊，你快啲啊！你再唔嚟嘅话，我唔等你噶啦。 系， 系，你系。 你唔认得我啦，我系 Gordon， 你好嘛？ Gordon， 你化灰我都认得你，你系第一个令我觉得自己系全世界最靓、最有自信嘅人，亦都系我最有信心同觉得自己系最靓嘅同事，一次过令我失去所有嘅人。 望左边，望左边， 系 块面低啲 ，good， 诶诶，右啲，右啲，右啲， 哦哦，系， 而家手摆低， 哦哦， 笑得开心啲，开心啲， 哦， 开心啲，开心啲 ，OK， 再开心啲，good， 试下背住我啊， 哦，咁样， 然后系啊系啊，然后拧转面， 嗯， 望住我，眼神要 soft 啲，再多啲， 系， 唔系咁，唔系咁，唔咁。不如咁啦，我哋休息一下，好冇？唞唞先 ，take a break。OK，Mandy， 冇 ，sorry 啊，哥伦啊， 唔好夹硬嚟吓。 其实咧、嗯，我唔系好知究竟点解要我温柔啲咯？我唔知点样温柔啊！我谂我太紧张啦。 唔紧要，唔紧要，不如咁啦， 嗯， 饮少少酒 ，relax 啲，咁人唔好咁 tense， 好冇？啊，系啊，唔好介意吓。 嗯，唔该。 仲有一个问题系你太 alert。 Oh. 你好觉得自己做紧一样嘢， 系 我而家唔想你觉得自己做嘢， 我想你将自己嘅感情咧系放出嚟，好嘛？ 梗 感情放出嚟，咁、即系点啊？ 诶、望住我。嗱、你而家当我系你最爱嘅男人，用你嘅眼睛，用你嘅眼神，话俾我听，你好爱我，得唔得 ？Gordon 啊， 是不是？嗯， 我。 你试下，系系就系咁啦，就系咁啦， 系 啊系啊系啊， 系 系嗱，再试过，睇下先，诶得啦，好啦，就系咁咯，记住啦，要同个镜头谈恋爱，对自己有信心，知唔知啊？我觉得你一个好特别嘅女仔，假以时日，我觉得你一定会红。 冇错，就系凭住呢一辑相，我开始接广告，拍平面嘅 product 广告啦，影杂志啦，有一个籍籍无名嘅模特儿，摇身一变而成为品牌嘅代言人，好多设计师嘅灵感女神，合作过无数嘅摄影师当中，最合拍、最有默契嘅就系 Gordon。与其话我从佢嘅身上学识同呢个镜头谈恋爱。更大可能是跟镜头后面的人有一种恋爱的感觉。 Mandy，Sorry， 要你等咁耐啊！ 诶、哎，唔好啦，有朋友喺度啊。 Hi， 你好。 Hi， 我叫 Gordon 啊。以前咧同阿 Mandy 一起做嘢嘅。 做嘢？做咩？你有做过嘢咩？ 喂，好衰噶。你不要介意啊， 他 很喜欢讲笑的。John 啊，你正经啲啦。 Okay. Gordon 呢其实是就是我成日同你睇个摄影师啦，是他呢令我开窍的，最懂得捕捉我最靓嘅一面的 photographer。你知不知啊、我放在床头嗰张黑白照片呢就是 Gordon 影的。 哦，咁我真的有眼不识泰山啦，sorry 失觉晒。我哋做生意呢啲好俗嘅，唔 好讲 识呢啲嘢啊，唔好意思。 Mandy 太客气啦，系咧。未请教 啊，系啊，佢系我先生啊 ，John。 小成杨 哦 ，John 杨，杨是针织厂嘅老板啊嘛。Manny 帮你拍嗰个广告咧，其实都系我影嘅， 系咩？ 系、 我都系因为嗰个广告先识得阿 Manny 啫，全靠你。 系咧，我哋喺度倾咗咁耐，喂，我唔好阻住人哋啦，好嘛？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啊。 唔阻，其实我今日咧闷闷地一个人咧，本来谂住买支酒翻屋企饮下啫嘛。 Come on， 自己一个人饮酒点会开心噶？不如咁啊，嚟我哋屋企食餐便饭。横掂我哋都谂住买啲嘢，等阿 Mandy 今晚大显身手，上唔上面 ？John 啊，你咁样问人都太唐突啦， 唔紧要啦，咁难得撞到旧朋友，有机会再有旧、你唔想咩 ？OK 啊，我 OK 啊，我今日得 好 good， 够爽快。嗱，夜啲我搵个司机嚟接你，夜啲见。OK。 好。 哇，老婆，你做咩今晚扮得咁靓啊？ 仲好讲，因为都系你啊！你无端端请我 Gordon 翻嚟食饭做乜嘢啫？你搞到我失晒预算啊！哎呀，我都唔知点算好啊！成个晏昼又要拣呢一条裙，又唔知戴唔戴耳环好，我唔知着乜嘢好啊！ 你着咩都好睇噶啦！ 你觉得咧？我今晚着呢条裙好唔好啊？ 好。 啊，佢嚟啦！我开门先啊！嗨 ，Gordon。 嗨。Mandy， 你今日好靓， 多谢啊！请问呢位系？ 你好，我叫 Gigi 啊。 哦，系啊，佢系我未婚妻。 点解会咁噶？佢明明话系自己一个人闷闷地要买支酒翻屋企饮噶，咁即系证明佢单身啦。一口咁样应承话今晚要过嚟食饭，咁应该就系一个人先至可以咁自由噶。仲有佢咁爽快咁就话要嚟，佢头先望住我时候嘅眼神，我仲以为佢点知我着住今季最新嘅时装，化到个妆系几咁靓，系又惊又喜又期待又兴奋嘅情形之下， 心如鹿撞了四个钟头，而家嘅心情好似被一架大货车撞到一样，支离破碎。 系 Gordon， welcome， 欢迎你。咦，呢位系 同你介绍先吓，杨生。Mandy， 个先生啊，呢位 Gigi， 我未婚妻。 Hello， 佢今晚突然间揾我，咁我谂住，哎，约咗你哋，咁不如算啦，我带嚟打个招呼，跟住佢走噶啦，唔好阻住你哋啊嘛。 千祈唔好咁讲，难得你哋咁上面，我叫工人煮咪得咯。 唔使唔使，我入厨房准备啊，你哋随便去饮杯嘢啊。 诶，不如我嚟帮你啊。 吓？ 哇！你个厨房真系好大好靓喎 ，Mandy， 你一定系好识煮嘢食嘅咧。 我唔系好叻嘅咋，你咧你系咪煮嘢好叻噶？ 我好求其嘅咋，平时多数都系 Gordon 煮嘅。 哦，系咩？佢系咪仲系唔食海鲜，中意食扒噶系嘛？不如咁样啦 ，Gigi 啊，你、你不如出去坐啊，我自己一个人得噶啦。 哎呀，都系因为我搞到你踢晒脚咧呀！ 唔系， 唔好意思啊。 你出去啦。 不如嗱，呢度有薯仔，我帮你批皮啦，批皮我知叻噶啦。 你俾我啦，你俾我啦，好唔好？ 哎呀 ，sorry 啊，我真系论尽啦。 等我嚟啊，等我嚟啊，等我嚟啊，等我嚟啊，等我嚟，等我嚟。 我都叫咗佢唔使噶啦。哎呀！搞到我而家都乱晒，我都唔知啲嘢摆晒喺边，我把刀系边啦？ 嗱， 我唔该， 砧板， 系啊，啲牛排要 唔使啦，煎好之后加啲海盐咪得咯，系咪啊？ 你仲系要 medium rare？ 嗯，系啊，我帮你啊， 嚟陪我再饮杯嘢。 哦，好啊，好啊。 Gigi 啊，头先你见到嘅嘢咧，千祈唔好摆喺心度。 哦，哎呀，点会啊 ？Gordon 同 Mandy 以前系好朋友嚟噶嘛，又一齐做过嘢，合作无间，有默契，唔出奇嘅。 我都觉得系，你觉唔觉得佢哋咧两个就好似跳 Tango 咁啊？一个大一个跳，真系好合拍。 哦。其实只要 Mandy 拿起把刀 ，Gordon 就会递个砧板俾佢。Mandy 仲记得 Gordon 唔食海鲜，食牛扒要 medium rare， 真系有心哦。 佢哋两个咧，其实就好似 salt and pepper，bread and butter 啫啩。Sorry 啊，杨生 ，Mandy 一直对 Gordon 都好似有啲念念不忘啊，你好似知道咁。 唉。连放喺床头嗰张相都系哥顿帮佢影嘅，你知道吗？每晚都俾你张相望住嘅感觉系点？ 我谂都好难想象，我唔可以感同身受到。 今晚见到你，我好开心。讲你知啊，男人一未结婚咧，都仍然会心思思。结咗婚之后咧，应该可以安定落嚟啦。Gigi，哥顿一个好 charm 嘅男人，以后就靠你睇住佢啦。Cheers。 Cheers。 点啊？大家系咪觉得 Mandy 啲手势都几好咧？ 系啊，好好食。今晚真系辛苦晒你啊 ，Mandy。 唔使客气，以后多你过嚟食饭啦。 Sorry 啊，以后比较难再见啦。 点解啊？ 我同 Gigi 下个月结婚之后咧，会翻美国，应该暂时都唔会翻嚟。 吓，过去美国做咩啊 ？Gordon 佢会开间 studio 啊，我就会继续 modeling 啦。 哦，原来你同 Mandy 系同行。 哎呀，唔好笑我啦，我点同 Mandy 比、啊？不过咧，我都好多谢 Gordon 咧，发掘我，教识我，同个 camera 谈恋爱啊，估唔到我仲会同镜头后面嗰个人结婚添啊！ 冇事啊嘛，冇事啊， 冇事 啊！ 我死啦！ Anyways， 恭喜晒， 多谢晒。 唉，今晚真系几开心啊！咦，做咩仲唔落妆啊？ 冇嘢，你出嚟先啦。 你个朋友都结婚啦，应该等佢开心噶，傻瓜。佢个未婚妻都系个好女仔嚟嘅。 唔知点解咧？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衬、啊、 傻嘅，我同你咁亲啦，你咪一样嫁俾我。 衰噶你。 咦？床头张相咧？ 收埋咗啦，我唔讲啦，我冲凉先。 我送你翻屋企好唔好啊？ 唔使啦，喺前面巴士站放低我得噶啦。 今日突然叫你出嚟扮我女朋友，唔好意思。 帮到你就得啦，唔单止 Mandy 啊，会死咗条心。我想啊，杨生都信到十足十，我同你一 pair。 希望系。 喂，今次冇得翻转头噶啦，做乜咁大决心啊？ 十几年啦，应该系时候将佢摆低。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食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快啲晏晝一點鐘，多謝小羅帶嚟呢個故事嚇，鏡頭後的人啊， 係、李志剛好似有啲意見喎， 係啊，佢批評我啊。 寫得好好啊 ，Sarah 你， 你唔係咁講噶， 係啊，咁假嘅呢啲人， 呢啲人死曬嘅啦嘛，你話 我話馬小強咧，佢咧就唔似實業家， 似玩家， 唔系佢似冤孽家，唔系实系冤孽。 我未听过冤孽家， 你做咩都系冤孽噶， 系啊，冇错， 冤孽家嘛，系啊。 希望大家中意啊， 好，我觉得都市剧好正，系啊， 多谢阿雪啦， 多谢阿雪， 多谢芝芝啦，佢今日又变咗芝芝啦，佢依家越嚟越巴闭啦，我觉得佢 变啊，咩身份都做到啊， 系啊。 好啦，听日十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跑人，再见大家， 再嚟波，拜拜。